981宗确诊，较前一日上升近37000宗，其中314宗属于输入个案。单日再多60名确诊病人离世，累计近27600人不治，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减少40人，有507人。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上午10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非常干燥，稍后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听日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13点，跌413点，成交金额2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3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0.4跌4.4，药明生物52.1跌1.35，恒生中国企业66.58跌0.5，盈富基金19.54跌4.3，京东集团222.2跌11.2，阿里巴巴87.85跌3.35，美团174.3跌3.5，友邦保险72.2跌0.3，国美零售1.92跌0.1，中海油10.12跌0.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036，瑞士法郎8.17，澳元是5.298，加元5.965，新西兰元4.717，欧元是7.84，每百日元对港元5.4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1点，跌613点。港金报1590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美元，卖出17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而家龙尾喺泽安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大角咀嘅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常怡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只係一大车多啫。就是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的坏车拖走了，一带就车多。

不捣乱，我系洗心革面强。 好难啊！ 睇住先啦、啊， 我唔驳嘴。 真系，好啊，唔好玩噶。你唔驳嘴，唔好玩噶、 啊。我知啊。 咁啊，睇下一阵间点啦。哦，星期三开始咗，咁啊，今日咧仍然系红色火灾，因为咧都系嗰、那个相对湿度低嘅，冇错。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即系今日天气同琴日都系差唔多一样。 好热啊！ 冇错，琴日真系好热啊。 系、嗯、啊， 我翻屋企好似翻咗个焗炉咁样啊。最高气温嘅话去到35度， 系啊 系啊， 今日我估都差唔多啦， 系啊。 我仲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如果你会发觉就个气温去到33度，你觉得哇冇搞错， 好似好劲噶啦， 系啦，黐线嘅咩？哇，而家去到35度，究竟发生咩事咧？ 会唔会一路咁样上升落去咧？ 系啊，真系好令人担心 啊！ 因为我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我自己系环保小先锋啦，但系我都冇办法，我呢一排都真系枕住一翻到屋企嘅时候，觉得辛苦嘅话就即刻开冷气。 终于输咗啦， 终于输咗，因为真系输俾个天气，因为我试过啊嘛。我咪就喺 最惊你中暑啊！ 系啊， 嗰阵输得更劲， 我知啊， 系啊，忍住唔开唔开，跟住第二日就翻唔到 工啦。千祈唔好， 有阵时咧，大家如果系揸车咧，你都知道啦，嗰个法例规定咧，咩空转超过几多，你唔可以卡住架车噶嘛， 要熄匙啊嘛。 但系咧，如果你试过晏昼喺12点到6点呢段时间，你停咗一啲晒住嘅地方，你熄咗你个匙咧，我就算打你窗打开窗口咧，你坐得5分钟10分钟咧，我谂你好似有啲。煎熟嘅感覺。 咁我諗其實如果你真係如果萬一真係咁樣嘅話， 我試過咁咧，就要離開架車，索性離開架車。因為你離開架車，你企遠少少咧，你唔會焗喺架車咁辛苦。 你就可以離開架車啫。咁如果係嗰啲即係的士司機點算？ 哦，係啊， 佢喺度等緊客嘅時候，係咪埋緊站等客？我都唔知佢哋可以點過嗰啲生活，真係好慘。 我有一晚咧，夜晚先揸車經過啲的士站啦。咁我見啲都夜嗰晚，見到啲的士哥哥咧坐曬喺個車裏邊，我突然間有個感覺，即係我突然間好似跳出佢哋嘅身份啦嘛，啊长夜漫漫咧，有时咁样等一个客半个客，其实都几寂寞几闷嗰种心情。 但系有咁讲嘅，因为都有问过啲的士哥哥嘅，佢哋话咧，如果即系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咁样啦，咁啊佢话以前咧，若果你真系咧好景嘅时候咧，揸夜更 系 好系 好 稳过日更嘅，因为多数嘅就系夜更嘅咧，都系长途， 系啊， 比较容易啲留。 同埋因为夜晚比较少交通工具，咁啲人会选择的士多啲咯。 咁 一去到一点钟，地铁都冇埋。 所以点都好啦，都希望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各行各业嘅朋友咧，都真系要小心自己嘅身体啊。因为我谂，如果你话呢一段时间又系噶，你做嗰啲工地嗰啲工人，你谂下几辛苦咧，上边又晒住，但系好奇怪，佢嗰个湿度咧系秋天嚟噶，41啦，琴日咧去到34都试过，系咪？ 34， 但系个温度咧就系炎夏嚟噶，所以你话系咪就真系天气反常？我哋成日都会谂紧话天气反常呢一样嘢，应该就系我哋下一代，可能佢哋就要承受，被迫承受。但我觉得而家就早 提早来， 我哋都受紧啊。 好似嗰套戏《明日之后》都唔系好耐之前咁样嗬。嗰阵时睇仲好似未系咁杀咗埋嚟，咁但系而家个天气已经有好特别嘅表现嘅啦。 恍如昨天。 好啦，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觉得开心心。听住10点到1点钟，今日有位朋友佢话：你耐唔耐咧？英文歌好听啊！所以今日咧麻烦咗我哋精灵小天使咧阿马小强咧帮我揾咗呢一只歌曲。 我都觉得你今日真系好大胆。 你等我唱埋先。 我听咗啦， 听咗啦， 就系、是、嗰次阿 Sarah 撞到嗰个咯， 冇错，佢就系 Paul Young 啦， 隔篱呢首 喺 King's Road 度撞到佢， 每一次遇见你 ，Every time you go away。 每一次你离开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开始我哋今日风骚爆人。嗱，其实日头白白咧，咁我想同你分享啲夜晚黑黑嘅 东 西咧， 系啦。 咁咧呢两晚咧，即系发生喺我自己屋企啦，同屋企人嘅一啲嘅经历啦，咁、样就唔系讲一啲飘飘噶。我希望唔系啦吓，但我都想问下你，你觉得会系啲咩咧？咁样样。咁、其实咧就呢两晚咧，连续两晚咧，咁就第一晚咧就我。太太發現先嘅，因為我瞓到半夜聽佢開嗰個大門啊，拉到閘，因為都有聲嘅，因為鐵閘咧，將佢閂翻開，閂翻埋啦咁第二朝我就問做咩你琴晚無端端 夜晚開門好似 開門三點幾喎，係啊，佢因為咧有閘聲，令到啲狗都開始吠啦，咁佢走出去睇下，咁佢一拉開。同埋佢行到接近嗰个大门，都听到出边有 fling fling fling fling， 好似有啲嘢喺度拖啊拉啊，抄啊咁样样吓。但系嗱，首先咁讲，我屋企咧十一点前就倒晒垃圾噶啦，唔会系垃圾婆婆，即系唔会系垃圾工人，亦都冇垃圾俾你抄嘅，因为已经抌晒啦嘛。同埋而家好多家居啲垃圾，我谂你都知啦，一定系一袋好整齐嘅，唔会有 fling fling fling 嘅声音。但系嗰个听落啲声就系有啲人喺度抄一箱嘢咁，系啦，抄玻璃樽啊 ，fling fling， 有啲嘢跌落地啊，咁啲声。咁于是佢拉开个闸啦，咁佢话俾我听就系、一拉开个闸，个声就停啦。一就停啦，咁我听完就冇乜怀疑啦，咁我可能、即系我都冇谂可能乜嘢，总算啦，都过咗啦。点知琴晚到我啦，咁琴晚咧就系、我两点几咁起身饮杯水咁样，突然间就听到啦，就听到嗰个门口出边有啲人飞啦飞啦飞啦飞啦飞啦飞啦飞啦，咁我又咦、那个回忆翻翻嚟啦，咦系夜晚有啲咁嘅声，咁我就打开到一拉到闸，啲声就细咗啦，我再。等多一阵冇埋添啦，咁我就 唔出嚟睇下咧。 系啊， 当时我系冇谂住出去嘅，因为我谂住算啦，都冇声，净系我嗌咗句喂，夜晚唔好咁嘈啊咁样。但我即系我而家心思翻咧，我再分析谂翻，第一唔会倒垃圾啦，第二每一次起码两次啦，一拉到门。對方即刻走咗去，咁佢係咩呢？我又諗過會唔會啲野貓，但係嗰啲聲音咧咁大聲咧，又唔似係只貓仔、可以做得到。 即 係 抄嘢嗰啲聲 音。係啊，噼里啪啦，同埋理論上係冇嘢俾佢抄噶咯，因為十一點已經倒曬、空曬噶啦， 即 係 你出面冇任何嘅嘢係可以令到佢發出呢啲咁樣嘅聲色。 呢個就係我嘅迷思啦， 呢個問題啊嘛， 冇嘢可以俾人抄到咁響。第二唔會係倒垃圾。但系好大声，你谂下大声到 系咩声啊？我想请问， 就 是、似唔似系啲铁链声啊？ 铁链就 可唔可以话系铁链声？ 但系似啲 可以系，叮叮当啷系咩声啊？ 玻璃樽， 玻璃樽冚到玻璃樽嘅声， 碰击嘅声音， 杂物撞击嘅声音啊！ 加埋中间可能会有啲玻璃樽咁嘅声音。 你隔篱屋咧有冇敲隔篱屋？ 个个都瞓到。两三点，我今日喺电梯都问一个23楼嘅邻居嗰位男士，我话你有冇听到呢两晚夜两三点都有啲奇怪嘅杂声？佢冇啊，瞓咗咯咁样样，咁咯，咁所以我谂住今晚咧我会再 装佢啊， 如果再有声咧我。拉碌棍，我走出去睇下咩事。 咁又唔使， 我惊系 你又唔使零至一百个嗰一下，即系好似啲超跑咁咯。 保护支持啊嘛，大佬保护自己啊嘛。 阿梁生嗰支棍咧，都系八寸嗰只。 两位，咁你根据你日常嘅分析，你觉得依系咩嚟？ 嗱，我唔想讲嗰啲古灵精怪嘅嘢。点解我会问你嗰啲声系来自乜嘢咧？因为我曾经试过有朋友都好似你咁样听到啲咁嘅声，但系佢嗰啲声就系乜嘢咧？系铁链嘅声， 但 系 铁链声就恐怖啦。 clink clink clink clink， 铁链咧，你就我令我谂起嗰啲黑白武士啊， 冇错，去捉人啊。 当然啦，你听我讲埋，咁跟住咧，佢就真系揾嗰啲师傅，因为佢系比较相信呢啲咁嘅嘢噶吓。咁跟住我就揾嗰啲师傅咧，就去睇。咁 佢就係話。應該咧就係你屋企會唔會係有一啲病人啊？ 我想舉手，老師，佢係 house 啊，apartment 啦、 啊、，apartment 嚟嘅。 咁佢都係夜晚先聽， 都係夜晚黑先聽。 有冇咁夜啊？ 再比你夜啲。佢話講緊嘅就係可能係十二點過後或者係凌晨嘅時候會聽到。 我仲夜啊，我三點啊。 哦，你三點幾啊？咁又係呢啲咁嘅時候啦。咁跟住咧，佢就會覺得好奇怪，都同你一樣啦。因為佢就係佢門口唔會有嘢，係有啲鐵鏈啊。總之會發出呢啲咁嘅聲響嘅嘢咧，佢就應該肯定就係冇噶啦。咁所以咧，佢又會比較係相信呢啲咁嘅嘢㗎。咁而且屋企亦都有一個老人家，咁所以咧，佢就走去睇呢啲咁樣嘅師傅。咁、啲師傅就係講，佢就話：哦，嗰啲就係正如你所講啦，嗰啲黑白無常。佢就嚟睇下时辰几时到， 但唔知佢唔知佢出边工， 明啊明啊， 唔系系知道系你屋企噶啦，就系佢即系时辰未到。 但系佢就唔系嚟我屋企，吓，因为我听到啲声音系来自我对面嗰个单位。 哦，咁啊唔知啦，咁啊总之佢就佢听到啦，听到啲咁嘅声啦，咁样佢就话黑白无常就嚟到呢一度，咁啊睇下佢就时辰几时到咁样咯。 后来有冇事发生？ 后事系有发，系有真系有发生嘅。但系我又觉得呢啲咁嘅嘢就你信则有，不信则无 啦， 系嘛？ 非科学嘢、啊， 你听到嗰啲乜嘢唔系真系精密嘅科学，咁、但系就即系曾经有试过，我有朋友佢就喺佢门口嗰度听到呢啲咁样嘅声， 一晚啫系嘛？ 唔系啊，佢有听到有两。晚咁样 嘅，我已经第二晚 听到一两晚嘅、所以佢咪就系话时辰未到咯。咁、佢第二晚入佢又嚟咯， 好勤力。 咁所以你咪又听到咯，但系佢就好清楚，佢好清晰，系听到啲 cling clang cling clang cling 铁链拖住地下嗰啲 铁链拖住声。 你 个 朋友嗰个就真系古灵精怪故事啊！ 系啦，咁其实你系咪叫古灵精怪咧？我唔知啊，我唔信，我就唔会觉得系咯。 黑白无常都唔算系古灵精怪， 但系你屋企真系有个病人啊嘛。你睇佢有個老人家嘛，咁你個老人家真係時辰到，咁你唔好都講嘅喎。 馬秘書，你信唔信啊？ 我信呢啲嘢噶，我 你頭先一路講，頭先已經好驚啦。 係啊，我依家都 唔係佢做 緊 陰質事多，就同嗰啲嘢冇關係嘅，同個人有關。我 嗱你今日唔 駁 嘴 㗎，係 啊， 人哋話你陰質事，你唔駁嘴， 係啊，唔緊要，你駁嘴 在水中央， 你有道理，使乜怕講啫？係嘛？你講嚟聽下。 我冇道理啊！ 你有冇聽過呢啲咁嘅事啊？ 我是冇听过呢啲嘅，咁我净 系本人冇听过， 冇听过， 亦都冇听人哋讲过。 咁我净一样嘢啫，嗰阵时爸爸已经系最严重嗰时咧，就响将军澳某疗养院。咁我要通宵就响佢床尾嗰度睇住佢啦。 系啊， 咁就特别冻嘅，嗰啲护士就叫我。不如你听日攞件羽绒过嚟着啦。 羽绒， 羽绒啊！ 嗰时系咩 season 十一月， 出边 系系啦。跟住咧，其实我喺度一路及住，我想睇下。 但嗰时你着住咩噶？佢叫之前系咪已经有一件羽绒？佢叫你着多一件羽绒。 唔系普通衫，但系真系好冻。 羽绒咁夸张？ 好夸张，好冻。佢话特别冻。咁我又真系，我想睇下。 咁天气啫， 我想睇下有冇啲， 因为医院里面啲冷气可能有 唔同出边嘅，系啊，个冷气又真系， 同埋佢心情啦， 系啊，我就特登睇下床尾有冇啲咩走埋嚟。 你讲几时啊？夜晚？ 系梗系夜晚啦，夜晚啦，因为我通宵留喺度陪佢啊嘛。 但系你就系坐喺床尾啊嘛， 系啊， 你睇床尾有咩走埋嚟？咪睇啲护士啊，即系行过啊咁样。 你唔好话俾我听到最后咩成乜都冇啊！ 有 佢成日都系咁噶，佢讲大轮着，跟住你个反高潮就系咩咧？冇发生。 跟住佢问佢攞地址， 系啊，嘥咗我十分钟咁样， 我好唔开心啊！你有咩陪下我啊？ 系， 但系咧， 咁点啊？ 我发觉系有啲所谓 嘅 奇奇怪怪 嘅， 系咩人？例如吓，例如咩啊？ 例如嗰阵时，爸爸已经唔系好出声噶啦，已经咩噶啦？突然间我见到佢咋咋喐一喐。然后佢张被咧，唔知点解咧，佢尾嗰度咧，好似俾人掹咗下咁样。系啊，咁我就觉得唔好搞住，唔该，唔好。 中国人咧有个说话叫回光返照咧，其实我好多时候我都会倾向咧相信嘅。 呢个我相信。 听过好多人都讲咧，即系佢一啲过身嘅亲人咧，突然之间有一日会好精神啊，甚至好肚饿想食啲嘢。但系跟住咧就会急转直下。你有冇听过呢啲故仔啊？ 有。 我爸爸就系咁样样嘅，即系嗰日晏昼咧仲系好精神，突然间咁精神嘅，咁又倾偈啊， 因为佢都病咗好长一段时间，点、知我哋走咗啦，到夜晚就已经打俾我哋，要即刻赶去。咁、嗰晚就走咗，所以我对呢样嘢我都几信。 咁呢啲我觉得有可能系就系每一个人你自己嘅一啲即系心理上面希望可以得到一啲安慰咯，系咪？咁点都好啦，我觉得你唔使咁紧张嘅。但我觉得反而会觉得就系一古灵精怪嘅嘢就真系信则有，不信则无。 系啊， 亦都唔系啲咩精密嘅科学，唔系希望大家迷信。但我就会觉得。就系即系，我反而惊你系人咯，系啊，即系有啲咩人伏喺你个门口啊，咁呢一样嘢就比较令人担心啲咯。 攞碌六寸嘅棍拎出嚟， 六寸 咁 长， 唔使你有咁长咩？哦，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内地来港人士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来港都可获临时疫苗通行证和蓝码的政策存在矛盾。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内地虽然是低风险地区，但来港人士都有机会受感染。香港人需要完成接种才能够进入特定处所，但内地人可获豁免，一针都不用打，观感上是难以服众。田北辰又指出，回港易政策亦存有漏洞，即使香港人没有接种疫苗，返回内地两三星期经回港易入境就可以获得豁免，令人感到很讽刺。他已经向当局反映有关问题。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临床名誉副教授关日华说，日前感染新冠病毒患脑痫症的十岁男童情况已经改善，稍后会为他进行磁力共振检查，看看脑部有没有变化。关日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男童属长期病患者，需要服用紫抽筋药，免疫系统会较一般儿童差。他说男童已经接种两针新冠疫苗，虽然仍然受到感染，但相信疫苗起到帮助，情况好转，因此他呼吁家长不要犹豫，应该尽快为儿童接种疫苗。关日华又说，相信会继续讨论儿童是否都要打四针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至星期五国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出席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分别在两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亚地区。他又提到上合组织树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成为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习近平今次访问是中方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的一次最重要元首外交活动，充分体现中方对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哈中乌关系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会面时，将详细讨论乌克兰局势。台风梅花逐步靠近华东沿岸，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和暴雨黄色预警，预料梅花下午至晚上在浙江温岭到舟山一带登陆。浙江省将防台风响应提升至一级，嘉兴和肇兴等地今日停课，上海市启动防汛防台三级响应，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有超过一半航班受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路线的班次停运。气象部门说，适逢天文大潮，出现风暴潮的可能性较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非常干燥，稍后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明日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86点，跌435点，成交金额3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0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0.8跌4.2，药明生物51.45跌1.95，恒生中国企业66.48跌0.6，盈富基金19.51跌咗4.6，阿里巴巴87.65跌3.55，京东集团223跌10.4，中海油10.26升3.2。美团173.6跌4.2，友邦保险71.75跌1.75，国美零售1.9跌5.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4.5，瑞士法郎0.962，加元1.317，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兑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1点，跌622点。港金报1590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8美元，卖出170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海辉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海帆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君汇港。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科举发生舞弊，雍王勃然大怒，冯妻吴主动谏言，认为呢件事可以由封兰式负责审理调查。究竟舞弊案背后有咩阴谋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的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给合资格的雇员。 是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的雇员，会是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些，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Hi， 我就是 Angry。 开心是什么？ 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再来回来我们的风骚快活人，今天星期三，所以12点都有这个客家婆来了的。 嘿，妈妈， 其实来了 客家婆，行路小心一点。 不衰啊你。 行路小心一点。 做。 因为你的语气啊，行路小心啲啊。 喂，同埋咧， 好温柔。 行路小心啲啊，咁又系两件事嚟噶。 马强啊，你知唔知你叫人小心啲咧？少少语气唔好咧，已经被当作一种咧。是好似追究咁， 其实你系啦， 你小心啲 啊， 小心啲、啊， 你睇路啊，嗱呢啲人， 但系头先我系话，我讲一次啊，客家婆一阵行路小心啲啊， 你做唔到噶，你头先嗰个， 因为你而家你行路小心啲啊， 你而家下意识要美化自己嘅说话啊嘛，但系人哋听在心里边睇路啊，嗱，譬如我叫你睇路，我都系好心噶，但系你会觉得你而家系咪吓我先，系咪啊？ 所以咪要洗心革面咯，我 系啊，有人话你今日叫洗心革面嘅，我又唔觉得你有几洗心革面咯，其实 我都冇 革，唔系佢就系个面啫，个面部啫，但系个心佢冇洗到， 洗咗边块面？ 冇，系啊，嗰个心 洗咗人哋嗰块面 啊。你开口及着你今日小心啲，今日对你嚟讲 可唔可以 释 放少善意？你而家再讲过，讲翻啲温馨嘅说话。 啊，客家婆，今日天气热啊，饮多啲水啊。 嗱，都系觉得衰衰地， 衰衰， 因为嗰啲嗰啲饮啲水啊，咁样即系笑住好似好轻佻咁样。 衰衰格格， 应该嘅就系你，如果你真系希望佢可以收到你呢一份诚意嘅话咧，唔应该咁样讲。 系， 就客家婆，天气热啦，饮多啲水啊。 试一次 ，take two。 客家婆。 是不是个人衰的真的心在那里笑你喝了水啊你跟着逐亲啊 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梗的知道你想想啊 个美佢就喺我心， 系啊，跟住逐亲啊，逐死你啊，咁样啊嘛，你小心啲啊你， 系你自己系嘛， 系啊， 啲恶果喺翻自己身上反弹，衰嘢反弹啊， 我收手，收 喂，嗱，咁啊，同埋今日咧都有取 Sir 啊， 系啊， 我哋 同埋有小朋友电台 有 出现，嗱呢个文章咧讲到咧，我觉得香港人咧真系都几啱听嘅，就系话咧我哋生活在一个咧比较地少人多嘅。嘅小道啦，咁樣，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覺得好逼仄啊，好細啊家居咁樣，唔知你有大家有冇曾經有過呢啲諗法咧？咁樣嚇，咁所以有一篇文章就話咧，令你的屋企雖小但係變大，即係個感覺上嗱，唔係真係。唔係真係面積上變大，係個感覺。好多時有啲嘢來自個感覺、視覺嚇。咁、佢有啲咧，我睇完之後覺得，係、我都可以借鏡，因為我都以前冇諗過。 嗯，例如我哋自己討論下。 好啊， 好嘛，我哋自己討論下先。你有冇做啲咁嘅嘢？ 我以前有啊，用鏡，因為鏡可以令到空間大啲嘅。 冇錯， 但係後來有個師傅， 唔好亂擺， 唔好太多鏡，一間屋。个厅唔好太多镜， 系， 跟住佢话嗱，即系尽量又少啲镜。原来我唔知啊，佢话镜多嗱，呢度系佢讲嘅，可能会吸引咗啲唔知咩嘢人嚟你屋企咁。佢话唔好太多。 我又唔系听话吸引咩人嚟，而系话即系个镜会制造好多 reflection 咧。 系啦， 你会有时自己吓亲自己，好似多咗个人喺屋企咁样啊！你突然间会咁样。 我有讲过嘅，咁啊，我咪就系话我有次我移镜啊嘛，移镜机啊嘛，就喺间房嗰度移出嚟，跟住又移翻入去啊嘛。佢咪就系咁啊，两样嘢都有讲法。系啊，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即系自己吓自己，另外一个咧就系话镜系有镜神。如果你相信 鏡神， 係啦，有鏡神，即係佢反映一啲嘢嘅，就個鏡後邊嘅 suppose 咧，就應該係同你有一啲嘅啫，你唔想通到嘅嘢通到嘅，所以嘅就係你塊鏡擺喺邊度嘅話咧，就好重要啦，咁樣咯。又或者佢 reflect 到嘅就係我哋講過啦，就唔好對住你嘅大門口啊嘛，因為你又有喜神噶嘛個大門口。如果咧你係有一個鏡咁樣嘅，就係擺咗喺度嘅話，你個鏡神一入門口嘅時候，喂，你唔好咁樣唞氣好唔好啊？我好怕聽到佢嗰啲。 你其实可唔可以温柔啲同我叫同我讲唔好唞气？ 我已经唔系第一次啦， 或者 我 其实 好多次， 或者我其实已经里边有啲病咧。 我知你系 佢而家，所以咪就系提醒你咯。 但系呢个系一个用咪，你应该要有嘅，系你听住 headphone 噶嘛，系咪？系咯。如果你听住个收音机，你听到有啲人 系 好唔舒服啦，系咪 ？OK， 好啦，咁啊讲翻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系要对住个大门口嘅话，咁就会真系会吓亲嗰个所谓叫喜神咯。咁所以嘅就叫大家。不要摆个镜在这个。 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镜子的，它说镜子第一有一个叫装饰的作用，第二有一个作用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就是反射一些阳光或者是一些灯光，即是总之反射 光一 点，等房间是会光一点的。但是当然刚才所说的东西都是有它的想法嘅，咁 呢個就係西方同埋你係呢啲咁嘅睇法咯。西方你破個唔理噶， 佢梗係啦， 係啊，佢邊度都有噶， 冇風衰。 係啊，有啲其實係成間房佢都係鏡添啊。我見我有朋友，佢覺得咁個空間感係真係會大啲嘅。 嗱，另外一個 咧，我見到有啲房都係好多鏡嘅。 你屋企啊？ 我知九龍塘嗰啲啊。 哦 ，OK， 我知天花板都有啊嘛。係 啊， 點解你成日都講呢啲嘢嘅？ 佢逃离唔到呢啲嘢。 其实唔系我讲嗰啲嘢，系你哋讲。 系啊，我就系知道你谂乜嘢，但系你话系、哦，我同你讲话系嗰阵，你话系、哦。 当时 系 有嗰啲咁嘅嗰啲声啊， 系咪？ 好似播嗰啲咩片咁样，系 冇错啦，唔好啊嘛，朝头早。 而家你叫咸强真系、好啦。另外一样嘢咧，我又佢亦都我谂反思一阵嘅、因为呢边人即系里边讲有啲嘅错啦，或者唔可以话错嘅，即系可能会达唔到将你嗰个 illusion 带出嚟。我以前做过啊，佢话唔好用啲太厚、太重、太深色嘅窗帘。咁、我以前系嘅，我真系试过用一啲比较深色同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夜晚黑漆漆地瞓觉、我唔中意太多光、我唔中意六点零钟啲光射入嚟嗰啲，但系你薄嗰啲咧，咪会透光咯。我就唔中意。但系佢如果你上间屋睇来比较大啲咧，轻啲薄啲嘅，即系嗰啲窗帘啊嗰啲咧，就会好啲咯、你可以考虑佢咁讲啊，用百叶窗啦，轻薄即系轻啲同埋薄啲嘅一啲窗帘啦、竹帘啦咁样样，咁、可以提高一定程度嘅私隐之余，亦都系有啲阳光晒入嚟。 我觉得其实最见使嘅就系我而家屋企都系用紧呢一种嘅。方法就是你所有的家私不要太大旧、有些咪有一个很笨重的一个书架、即是你的可免则免、以及就是最好就是、地下那个位置它是应该、不要说有太多那些脚、又或者就是它最好不要掂地的、是啦，即是应该是露空的，是啦，这样呢你的感觉上你会觉得个空间感又大一点，是啊、即我的意思是你的家私的话那些脚呢都不要或者太过复杂或者很重的家私。 他有讲过不要用一些叫坐地的。 坐地。 因为有些家私咪坐地的。 是啊。我咪就是讲緊呢啲啦，即是好一个好大个的柜啊，咁嗰啲呢是好好令到你感觉上你会觉得就是好有压迫感的。 是。水晶灯吊得太劲都是不好，好压迫。 哇，你屋企吊水晶灯咁好啊。是不是 你哋冇嘅咩？我嗰啲五尺嘅水晶灯。 哦，但系你间屋七尺系咪？ 你当波踢啊？系嘛？你系咪当啲水晶嚟踢踢下系嘛？ 佢哋所有呢啲嘢咧都有计算噶，因为咧 我见过咧就系话，如果你想将一盏灯摆喺你嘅饭台上边，咁就啱啱好嗰个位置嘅话咧，唔好太长。如果你太长嘅话咧，佢就照唔晒嘅。但系你又唔可以太高，太高嘅话咧，佢又照得太远。咁就唔可以集中到嘅就系喺你个饭台上面咧。我只系想见到嘅就系你嗰啲食物、所以你一定要试噶，你嗰个高度。你有冇听讲过呢一样嘢？ 有听过。 如果你为咗条吊灯， 有啲系伸缩性噶嘛？ 系啊， 即系你可以高啲又得低啲。 而系你将佢装上去嘅时候嘅话，你要睇一睇啦。即系你要同你嗰个饭台，你想见到啲咩嘢嘅嗰个距离咧？你係要啱啱好嘅就係佢一照落嚟嘅時候，嗰、個覆蓋嘅範圍就係你嗰張台啦。咁樣你就係當你嘅感覺上嘅就係話，你會覺得會好舒服嘅就係、當你食緊嘢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曬所有嘅食物咯。咁、就會令到你覺得嗰個燈嗰、那個高度就為之啱啦。係啊， 另外一樣嘢咧，頭先咪講嗰啲家私最好唔好坐地啦，因為會令到間屋細咗啦。但係有一樣嘢佢要坐地咯，係乜嘢咧？就話最好有一個落地嘅書櫃，因為點解咧？由地下到天花板就可以展現。个室内嘅高度即系好似好好宏伟咁啊！ 如果你唔高咧，咁你咪睇到佢唔够高。 如果呢样嘢咧，有一个设计师朋友曾经同我讲过嘅，你可以考虑做一个大嘅窗帘，就是、落地嘅感觉咧，你拉埋咧，你个感觉好似有个露台，即系落地玻璃咁。佢话呢个视觉上都系呃到人嘅。咁我试过真系 OK 喎， 即 系 由地窗帘落， 系啊， 到地下， 系啊，即系虽然系一个窗门嚟嘅，但系都系做到落地，就好似有个落地玻璃喺出边咁。 但系我想问一个额外嘅问题，咁如果咁大幅咧，洗啊，咪好麻烦咯。即系你 成日洗啫， 唔洗噶啦，你 唔洗噶啦， 唔洗噶啦， 唔洗噶啦。 又搬入去嗰一日，直接 即系30年后都系嗰幅， 都系嗰幅。 咁你有时你又好难会去谂咁多呢啲嘢， 系啊，你又要考虑咁多。 O K， 嗱，另外一个咧，佢系用一啲透明嘅家具，呢、這个我都谂系， 我未用过透明家具， 有嘅， 例如你嗰啲凳啦， 系啊， 或者你啲 亚克力胶咁嗰只， 系啦、 啊， 我就用嗰只，冇错， 系咪会好啲噶？ 系嘅，因为你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当佢通透，当佢够光猛，你间屋你就会好 spacious。佢就會有空間感啦，咁同埋你唔會有一嚿嘢喺中間，佢就喺呢個視線範圍裏面遮住你某啲嘢嘛。 都 係 㗎，係 啊，所以我係有。 喂，你屋企有冇啲硬硬嘅嘢你想抌咗佢？ 而家咪有咯，如果你起咗屋企話咪有咯。 而家咪有咯，係啊，啱上我字而家有啦。硬硬地又唔係好硬。 咪最慘嘅就係你似乜嘢咧？你似喺攝喺牙罅裏面嗰啲 菜 啊！ 你 网上情，关于人生的十句说话。人的一辈子有时会遇到前景未明的日子，还会面对不同的关卡，当然也都不会少了一些糟糕的时候。正因为日子不好过，我们更加应该好好去过。以下十句说话送给大家。第一，接受与生俱来的缺陷，每个人都有缺点，你要试做的就是突显自己的优点，而不是想尽办法去遮藏那些缺点。第二，玩才是工作的原动力。有时大人会说不要成日挂住玩啊，但是我觉得玩是工作的原动力。我们有时想想下一次去什么地方玩呢，玩些什么呢，只有这样安慰自己，才能在兵荒马乱的工作之中继续有力前进。第三，当你知道自己走对方向，一切都会变好了。这条路去哪里不重要，当你能力积累够了，自然会明白下一步应该怎样行。第四，人即使长大了都应该有一定的孩子气。长大了做成年人其实有时都挺累的，长大的我们仍然保有小朋友那种的自心，那种童气，这件事就可令我们活得更加开心。第五，懂得看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就算你已经看透了身边一些人的伪善，但是仍然选择一笑置之，这个就是人心真正强大的力量。第六，当你越来越找藉口去遮掩自己的失败的时候，成功就会离你越来越远。失败是要找对的方法将它做好，而不是找一个藉口将它淡化。第七，数字是用来量化事物，不是用来评定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凡事都只有输和赢，过程之中得到的收获有时是最珍贵。第八，人生有时跌一跤都是有收获的，从来都没有跌倒，一路都要向前行，那当然幸运。但跌倒之后爬翻起身继续前进，这个才叫实力。第九，你想要跑得好快吗？请先慢慢行，没人是可以一开始就跑的，先做好小事才有机会做大事。第十，工作价值是自己给自己的。每一个人无论你今日做紧啲乜嘢，都系有价值。每一个角色都有佢存在嘅目的。唔好睇小自己，人哋点样睇唔紧要，最紧要系你点样睇自己。因为工作价值系自己俾份。 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同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若笑难辨心中意，似。 俾我填做戏。苦中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路，冲破内心藩篱。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声快活人》啦。哈哈，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早上十一点钟，先系新闻报告。 点之中，推进和平、人权同可持续发展都面临各种困难，需要团结应对。联大主席克勒希话：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断扩大的地缘政治裂痕，乌克兰危机是转折点，世界使用核武的风险较过去四十年高，流行病继续在全球范围造成严重破坏，粮食不安全、能源价格飙升、破纪录的通胀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等亦同时困扰人类，世界不会回到旧常态，需要转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等，指明了方向。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上午十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非常干燥，稍后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西北风。展望本周至到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听日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41点，跌485点，成交金额4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5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0蚊跌4.8，药明生物51.6跌0.8，恒生中国企业66.38跌0.7，盈富基金19.48跌4.9，阿里巴巴87.25，阿里巴巴系87.3跌3.9，京东集团222.8跌10.6，中海油10.2升2.6。美团173蚊跌4.8，友邦保险71.6跌0.9， 比亚迪股份218.8跌9.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033，瑞士法郎8.167，澳元是5.287，加元5.962，新西兰元4.712，欧元是7.839，每百日元对港元5.4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1点，跌622点。港金报15,90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35美元，卖出1,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有涉及几架重型车辆的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红桥对开。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有涉及几架重型车辆的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红桥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星期三十一点答二。我哋跟住翻嚟，仲有 小朋友电台， 好得意啊！快啲入嚟，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水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干净的食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确保下一代都能够拥有安全、清洁和价格合宜的水资源呢？ 哇，小明同学，你做什么去完洗手间之后见客服湿晒的？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在洗手间玩水。 其实水是很宝贵的天然资源，我们不可以随便浪费的。 小芳同学、志幻同学，你们误会我了。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学校洗手间的水喉没有水啊，所以我就用个小水壳装起洗手盆隔离个大水桶的水用来洗手，不小心搞到我的身都有点湿添。 原来是没有水啊，唔怪得我啱啱想去水机斟水饮都冇水啦， 晕啦，冇晒水点算啊？ 大家唔使担心，如果要饮水咧，我哋仲可以去超级市场，又或者系便利店度买樽装水噶。 Sarah 姐姐，如果附近冇店铺买樽装水咧， 大家可以好似我咁喺屋企嗰度煲定水带出街饮咯。 系、哦，用自己嘅水樽装水饮仲好环保添， 非常聪明啊！其实咧，水资源系相当之宝贵嘅，好多小朋友以为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其实水系来自上天嘅雨水，又或者系有啲地区系用地下水。总之，上天赐俾我哋嘅水咧，其实系来之不易噶。 我知道啊，好似香港咁，依家嘅供水系统一共有三个分支，淡水方面咧，包括有本地收集嘅雨水，同埋从广东而嚟嘅东江水， 另外仲有厕所用嘅海水。 所以大家谂下，如果香港甚至系东江水流域长期冇落雨咧，会有啲咩事发生啊？ 我知道，冇雨落即系旱灾，水塘冇水，咁我哋就冇水饮，冇水用。 爷爷同我讲过，以前香港曾经试过每隔四日先至有淡水供应啊。 我睇新闻仲见到，今年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出现严重旱灾。 系啊，其实全球有接近三分之一嘅人口，大约系26亿人咧，系生活于高度缺水嘅国家。其中有17个国家中有大约17亿人生活于极度缺水嘅地方噶。 我睇新闻有讲啊，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柬埔寨、老挝、海地、巴基斯坦、敘利亞同埋索馬利都是最缺水的地方。 水咁珍贵，咁大家知道要点做吗？ 珍惜用水。 仲有，如果水源唔干净咧，就唔用得噶啦，因为污糟嘅水有机会危害我哋嘅健康噶。 Sarah 姐姐，乜唔系由水喉拧出嚟嘅水就系干净嘅咩？ 小明同学，我哋喺香港咧，只要扭开个水喉，真系可以用到安全干净嘅水。不过世界上仲有其他发展中嘅国家，佢哋嘅水源可能就冇咁稳定噶。 咁如果饮咗啲唔干净嘅水会有咩病痛噶？ 如果食水受到污染，细菌、病毒、寄生虫同埋环境中其他可危害健康嘅物质咧，都可以通过水嚟传播噶。 我记得老师都讲过，最常经由水传播嘅疾病系腹泻，有机会会引起肠胃炎。 啱啦。感染肠胃炎的途径包括直接饮用受污染的水，或者就是用了受污染的水用来洗涤食具、餐具，或者是用来清洗食物，又或者用来烹调，都有机会会感染肠胃炎的。 啊，我记得上次跟爹地去东南亚旅行，可能都饮了不干净的水，所以又屙又呕。 其实目前联合国推广的17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其中一项就是清洁食水和卫生设施。因为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未必时时可以饮到或者用到干净的水。 Sarah 姐姐，我知道，妈咪说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旱灾，要限时用水添。我们会珍惜用水，不会立乱浪费。 我知道了。为了悭翻啲水，我决定将我嘅悭水行动再升级。 再升级？ 我决定3日先冲一次凉，咁应该可以再悭多啲水。Sarah 姐姐，你支唔支持我啊？ 唔支持啊！吓？ 点解嘅？ 依家天气咁热，好容易就出汗，应该要保持身体清洁噶。3日先至冲凉，太唔合卫生啦！ 咁你平时几耐先冲一次凉啦？ 平时咪2日冲一次咯。 吓， 小明，你应该快啲将你嘅清洁行动升级就真。 即系点啊？ 日日冲凉啊！ 哦。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如果可以去旅行，我最想同屋企人去主题公园玩。 因为主题公园的酒店有不同的主题的房可以选，又可以在公园里面玩和看烟花。 大家好，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大使杨千华，好开心能够听到女同学的心声。我知道各位同学每一天都很努力学习同埋参与不同类型的益智校外活动，不过大家千祈唔好忽略游戏的重要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1条亦都有提及，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同埋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同埋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游戏是儿童成长必须的基础，通过出去游玩能够让孩子进展潜能，锻炼脑部发展，对儿童的早期发展极为重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非常关注儿童游戏权利，鼓励家长每日给子女至少一小时的自由游戏时间。儿童在游戏期间能够获得快乐，同时可以令他们感到放松，舒缓压力。希望女同学的假期和家人去多些不同的地方，无论是主题公园、离岛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等等，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生活在香港的小朋友真的非常幸福的，因为生活的日常所需都非常容易能够得到噃。例如话，我们要开灯的话，拍个电掣就有啦；要水的话，扭开水喉就有啦。可以讲得就是来得太容易，大家就会很容易会忘记这些资源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小朋友就未必好像我们这么好彩可以享有啦。对于用水，同学仔有一些什么可以好好地利用和怎样用水呢？不如我同大家傾下偈先啦。Hello， 今日咧真係非常非常之多同學仔嚟到呢一度，好熱鬧。我哋總共有五位嘅同學仔嘅，不如介紹下自己先啦。戴眼鏡嘅呢一位，你講我聽，你叫咩名？ 我叫郭子希，今年八歲，而家讀緊四年班。 歡迎你，子希。子希隔離嘅係。 我是泳琪，今年十二岁半，读紧中一。 泳琪把声好好听喎吓。泳琪隔篱嘅男仔呢？ 我是陈日龙，今年十二岁，读紧中一。 欢迎你吓，日龙隔篱嘅就是 我是陈霍涵，今年十三岁，读紧中二。 欢迎你，霍涵隔篱嘅是 我叫吕海晴，今年十四岁，读中三。 啊，我想讲嘅就系今日个个咧啲声都好好听，同埋好精神啦吓。好啦，嗱咁其实咧同我仔介绍完自己之后咧，我哋开始讨论噶咯噃。我仔一样嘢想考下大家嘅，知唔知道咧我哋香港嘅供水系统咧系点嚟噶？ 由东江水、海水同埋雨水。 哇，好叻！一個人搶答曬，冇錯啦。咁其實咧就係有三部分咧供水嘅一啲嚟到嘅地方嘅。咁我想問一下啦，你哋喺日常生活裡面嘅話咧，有啲咩地方會用到水嘅？ 刷牙、洗面、沖涼、 洗啲嘢、洗碟、洗碗， 係啊， 仲有洗衫。 有冇幫手㗎？ 有。 仲有咧？ 洗菜。 啊哈。 沖廁。 Yes。仲有咧？ 淋花 啊，好嘢喎！我哋仲要飲水咧，喺屋企自己都會煲水飲喎，咁其實咧就講到日常生活裡面咧，有好多地方我哋要用到水啦。咁其實你會覺得嘅就係用得水最多最多嘅係做啲咩嘢？ 沖涼。 大家都一致承認係呢樣嘢嗬。咁你沖涼用幾耐時間？ 十分鐘，十至十五分鐘。 十至十五分鐘，男仔咧？ 都係五至十分鐘。 真係，頭先你講你話十五分鐘，而家就短咗啲啦，係咪啊？即係通常都係十分鐘至到十五分鐘到，係咪啊？連洗埋頭啊？咁會唔會覺得其實真係用水量最大嘅就係沖涼啦？咁會唔會因為會節約用水嘅話咧，平時都會話減少啲，唔用咁耐嘅時間沖涼㗎？ 會。 咁會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即係譬如可能係搽番鹼搽快啲啊，定係點樣啊？ 盡量快啲去沖完或者快啲洗完個頭，唔好將嗰啲水用咁耐。 係，同埋會唔會 都做快啲咯？ 全部都快啲，會唔會嘅就係可能係沖濕咗個頭之後嘅話，都會刪咗水先啦，嗬。跟住先話再捽番鹼咁樣，就可能會可以節約到啲水啦。好啦，咁如果係嘅話咧，有啲乜嘢嘅地方你哋會覺得都可以幫到手嘅，就係會唔使用咁多水，或者係用完嗰啲水嘅話，我哋可以點樣再繼續重用嘅話，會令到我哋可以 洗米嗰啲。 洗米水可以点啊？ 可以嚟淋花， 可以用嚟淋花，仲有咧？ 冲完凉嘅嗰啲水可以用嚟冲厕所， 好嘢喎！仲有冇啊？ 有时候煮嘢食咧，蒸嘢嗰啲水可以再去攞嚟煮菜，就可以悭翻啲水。 哦，即系其实搵嚟洗菜嗰啲水啊， 冇错， 洗菜嗰啲水可以再搵嚟再用。 洗完米啲水可以用嚟洗碗。 系啊，同埋咧，你知唔知道其实咧洗完米咧啲水咧有人搵嚟洗面噶？有冇听讲过啊？ 有。 系啊，听讲话咁样嘅话系会令到咧啲面咧都会光亮啦，同埋啲皮肤会好噶。嗱，其实咧就我知道咧啲同学仔咧都好乖啦，即系大家都会识得知道嘅就系话用呢个水资源嘅话要好小心啲。其实我想问下你哋咧，年纪咁细有冇试过制水啊？ 冇 嘅， 冇。 咁有冇试过冇水饮啊？ 冇。 咁真系冇？有冇试过就系有时好可能嘅就系出街嘅时候，即系好口渴嘅时候冇水饮嘅时候感觉啊？ 有。 啊，觉得点样啊？ 难受。 个口好干，有少少，难受嗰种，好难受。 舉神好唔舒服， 係啊，咁同埋其實咧，即係水嘅好緊要啦。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如果你冇水嘅話，其實你好難生存到嚇。我哋冇嘢食嘅話，好可能我哋都仲可以捱幾日。但如果冇水嘅話，就唔得啦。有時候冇諗到嘅就係話呢個世界咧，有其他嗰啲朋友仔咧，或者係啲小朋友咧，都未必好似我哋咁樣咁好彩㗎。 有。 咁你哋會希望可以點樣可以去保存有多啲嘅水資源可以俾到佢哋啊？ 慳翻啲啊！ 唔好用咁嘥水。 冇錯啦， 唔好將啲水用喺一啲唔需要嘅地方。 例如咧？ 例如可以 即係沖涼嘅時候攞個花灑去亂揈啲水出嚟，然之後搞到浪費咗好多水。 係啊， 搞到成個地下濕曬。 啱啊，同埋其實有時咧，沖涼有啲人會中意用浴缸嘅， 浴缸好嘥水， 好嘥水，我同意。咁呢啲都唔好學啦，唔好做啦，學。同埋其實有時咪可能嘅，你哋細個就可能都未有嘅。咁但如果係嘅話，即係人洗車啦，周圍啡，周圍嘥好多水啦，等等啦，係咪啊？好啦，咁其實咧都想問一下嘅就係話咧，如果係嘅喺呢一方面嘅話，你會覺得自己再做多啲嘅話，咁同屋企人咧會唔會有啲咩嘅做多啲嘅方法嘅話，可以令到保護到我哋多啲嘅水資源？ 沖涼嘅時候唔好沖咁耐，攤翻啲水咯。 嗯哼，係，仲有咧？ 刷牙嘅時候唔好開住支水嚟，唔好開住個水喉嚟刷牙。 你係咪咁樣㗎？ 唔係。 呢一個真係非常之好啊！刷牙，即係總之嘅就係刷牙嘅時候要朗口，就先至要閂咗個水喉先啦，咁樣。 洗頭同埋刷緊花眼嘅時候，可以熄咗個水喉，唔好俾佢嗰啲水唔用，但係佢就一直喺度流出嚟。 講得好，仲有呢？我覺得仲可以咧，就大家都要檢查一下自己屋企嗰啲水喉，有冇試過啲屋企如果壞咗呢啲水喉咧？其實佢哋不斷咁喺度滴緊水喎，有冇啊？ 如果係咁樣嘅話，就通常可以用個桶去裝住嗰啲多餘嘅水。 跟住就可以再用翻佢，系啊，好好啊，好啦，咁我哋今日都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话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咧都知道嘅就系水资源嘅一个重要性啦，同埋希望咧就可以咧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嘅话，可以令到我哋大家咧保护有多啲嘅水资源，唔好浪费食水啊吓，因为其实咧喺世界上面咧有成四分一嘅小朋友，佢哋都未有好似我哋香港嘅小朋友一样咧咁好彩嘅，有一啲咧就干净嘅食水啊等等咧可以俾大家可以用嘅，咁所以喺呢度咧要再次多谢我哋五位嘅同学今日同我哋就住呢一个话题嘅话咧，倾咗好多你哋嘅意见啦，唔该晒。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听嚟好啦，听到咁多小朋友咧，呢对环保嘅意见 系啊，好叻啊佢哋，又识得啦，即系刷牙嘅时候唔好开水 喉啦。知唔知啊，马同学？你有冇嘥水啊？ 我梗系有嘥啦，以后唔会噶啦。佢哋话洗菜嗰啲水咧，跟住攞嚟蒸嘢，呢个几好。 冇错冇错。好，先到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大和港大的研究发现，不论接种三剂伏必泰或科兴疫苗，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5产生的抗体水平都大减。团队成员之一的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说，研究反映 BA.4 或5的免疫逃逸能力较强，但是现实数据反映不论哪一款疫苗都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率，而接种疫苗后再感染新冠病毒带来的混合免疫起到一定的抗体水平，这是另一个诱因鼓励市民接种疫苗。研究又顯示，接種疫苗後再感染 BA.2 的人士產生出的抗體水平是各研究組別中最高，對比沒有打針而感染 BA.2 的人士所產生的抗體水平高超過兩倍。港股跟隨隔夜美股急挫走勢，恒生指數失守19000点，低開超過390点之後，跌幅擴大至超過400点，报18841点，跌485点。美股上日急跌，因为美国八月通胀高过市场预期，市场忧虑联储局更积极加息。美国八月消费物价指数按月上升0.1%，同市场预期下跌0.1%相反，指数按年升幅回落0.2%，降至8.3%，但仍高过市场预期。 擁有十幾間分店的西餅店 Crostini 宣布全線結業，門市營業到昨日。公司在社交網站貼出告示，並對所有顧客和員工致歉。聲明指出，疫情下百業蕭條，不少行業大受影響，自2020年開始經營環境十分惡劣，對於未能力挽狂瀾感到可惜，只能無奈作出一個非常沉重和失望的決定。有市民在貼文留言批評公司通知期太短，有人關注已經訂購了蛋糕和購買禮券如何跟進。日本政府表示，日王德仁和皇后雅子將會出席已故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國葬，但是首相岸田文雄和其他官員目前沒有計劃出席。日本傳媒報道，日王出席外國皇室成員或國家元首葬禮的情況極其少見，唯一例子是在1993年時任日王明仁和皇后出席比利時國王博道安一世的國葬，而今次出席伊莉莎白二世的國葬反映兩國皇室之間的深厚聯繫。另外，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宣布將下星期一伊莉莎白二世國葬當日列為假期，渥太華將會舉行悼念儀式並全國直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同非常干燥，稍后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听日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红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45点，跌479点，成交金额4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5点，跌1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0.6，跌4.2；药明生物51.45，跌1.95；盈富基金19.48，跌4.9；恒生中国企业66.38，跌0.7；阿里巴巴87.25，跌3.95；京东集团224.6，跌8.8。中海油10.16，升2.2；美团173.3，跌4.5；友邦保险71.55，跌。友邦保险最新是71.5，跌2元；比亚迪股份218.6，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36，瑞士法郎0.962，加元1.317，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9点，跌625点。港金报15,92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99美元，卖出1,70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有涉及几架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医院。咁而家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咧，亦都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医院。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咧，亦都系比较挤塞。 挤塞。咁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坟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养和医院。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大人定是细路，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路面四周的交通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切勿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完成，但在一众领导人心中，心头大石仍未放下。 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并不等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那就好像我们写了答案，老师还未给分数。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好，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㗎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许 Sir 你好，欢迎我哋嘅注册医师啊，许 Sir。 许 Sir 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话俾你听，咁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听众咧，听咗我哋呢个中医时间之后咧，真系会听你嘅教导咧，煲下嘢饮啊，同埋会去做一啲嘢咧，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健康嘅。咁有好多嘅听众咧都有 feedback 翻嚟嘅，就系话喂有料到啊， 系啊，买咗啲甜汁俾个老公饮。掂曬。 以往咧，我哋就講咗有好多有關於體質啦。咁、 啊、 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了解多啲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啦。嗱，呢啲咧就係自己嘅，就是、由內而外嘅、但係其實有時環境都會影響到我哋，或者嘅就係話好似而家天氣又開始轉凍啦，又或者就係而家疫情嘅關係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喺身心方面嘅話，都會比較有啲困惑。 係啊， 不如我哋今集咧就講講有關於嘅就係新冠疫情嘅時候喺中醫。角度我哋要点样去理解，同埋点样去 keep 住自己身体健康啊？ 明白啦，咁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 好， 其实咧喺中医嘅医典古籍里边咧，都唔会有新冠呢一个病名嘅， 系 因为呢个系现代医学里边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病咁样嘅缩简称谓啊嘛。 嗯， 咁中医传统咧都将呢个现象就属于系一种逆例邪气， 嗯， 即系一种天地之间嘅非时之气出现嘅一种异气。咁、所以咧，佢嗰个对于个传染性嘅现象好强。 系， 咁其实我哋都喺接近三年时间有呢一件事嘅，大家都认识噶啦， 系啊。 咁所以咧，其實最主要咧，反覆出現有呢一個一波又一波嘅一個疫情咧，就係因為我哋身體本身就係冇嗰個抗體去對應呢一個嘅病毒。咁但係從中醫角度本身咧，我哋又唔係用病毒論去睇嘅。我哋係講緊身體嘅正氣夠唔夠強啦，能唔能夠可以抵受到外邪嘅刺激啦。咁如果身體強壯啲嘅，咁佢冇咁易中招啦，中咗招嘅話，佢個病情亦都冇咁重啦，咁亦都可以較快康復啦。咁但係當然呢個就我哋好難臨急抱佛腳，點樣可以即刻將自己變強嘅？咁但係起碼咧，我哋都可以調整我哋自己嗰個生活飲食習慣啦，令到我哋身體喺一個比較健康嘅狀態。咁啊，知道自己唔夠強壯，就唔好四圍去啦，費事容易惹到啦。 係啊，啱啊， 因為呢個係最重要嘅。咁但係有啲真係虛得緊要嘅病人咧，佢唔出街喺屋企都會自中嘅。 哇！ 真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重點。嗱，我哋有陣時候都會遇到有啲病人嚟睇症，佢就話我已經 check 過冇事㗎。咁啊，但係嚟把脈嘅時候咧，睇佢個樣咧就係肯定。好似嘅脈象又係一種已經係感到邪氣嘅脈象，個人嘅症狀亦都係一種已經係感冒症狀。咁喺依家呢段時間嘅，即係接近十個有六七個都係 check 唔到有條線，但係咧喺個表現上就同新冠症狀係極之近似。咁但係從中醫角度，我哋又用翻傳統立場。佢根本都係喺呢一段嘅時間裏面感受到呢一段嘅 邪氣， 係啦，呢一段咁樣嘅疫情嘅邪氣，所以我哋都已經將佢視為咗佢係一個疫情嘅立場下， 咁、樣理解又 去幫佢醫啊， 好唔同。 所以咧，好多人就睇住嗰條線，我而家咧就有咗兩條線，但我冇症狀，究竟我需唔需要去食藥去醫咧？又或者我咧就已經變翻一條線噶咯，我又仲需唔需要食藥咧？咁樣，咁其實我哋去睇咧就。如果你係冇症狀，但係你做咗快測，見到有兩條線，咁其實已經係反映出你嘅身體有病毒啦。咁所以喺呢個立場上咧，不論中西咧，其實都應該有某程度係要開始進行治療。 冇錯， 冇理由要等到嗰個病邪咧係傷及到我哋身體，咳到就嚟即係冇氣啦，咁我先至開始去食藥，咪遲咯。所以做快速檢測或者做一啲核酸檢測嘅目的，都係想俾我哋早啲知道，我哋係咪已經有問題，就要盡快去處理啦。 係， 咁呢個就第一。第二啦，當有啲症狀，雖然就喺條線上面佢嗰個病毒量少，所以得翻一條線，但係就唔代表你個器官嗰個表現可以強壯翻，或者所有問題消滅曬。所以咧，就應該喺症狀未完全消退之前，就算條線消咗。都應該要繼續食藥，咁但係食嘅藥當然就唔係話好似之前病毒咁多嘅時候要食一啲咁具發散嘅嘢，可能咧佢已經係康復階段啦，咁都係需要咧食翻啲滋養翻身體，強壯翻道氣，加強翻因為病後消耗咗身體嗰啲元氣，嗰啲咁樣嘅營養嘢，等到個身體咧就唔好。咁容易一間又復陽，又有呢一啲嘅問題發生，因為好多病後就唔代表係康復，係病後康復過程未夠強壯。咁由於環境當中天氣變化，身邊人亦都可能有好多人有機會係染咗疫，咁啲菌係走嚟走去嘅。咁如果一下子你嘅身體啱啱病完又真係未夠強，一下子對面嗰個又打個黑黐，咁你又中咗，咁你咪又麻煩咯。 揾嚟搞。 所以我想問啊，其實點解咧？個病情會係咁反覆，即係呢個疫情係會咁反覆嘅？喺中醫嘅角度點理解？同天氣啊各樣嘢會唔會有關？ 有嘅嗱，其實咧，我哋由開初嘅時候最早期咧，發現呢個症狀咧就同呢個病症嘅特徵係同個濕係有關係。咁我哋中醫角度認為同濕有關係嘅病邪咧，佢都會係有一種纏綿難愈、反覆發作、病情時間較長，呢個就係同個濕。 真係好纏繞喎、啊， 冇錯啊！所以咧，我哋喺治療呢一個新冠病症嘅過程當中咧，我哋都有留意到好多一啲搖佢診症啦，睇、到啲病人嘅舌象咧，好多時候都會條脷比較半大啊，好多牙齒印啊，或者啲脷胎咧就係好明顯有一啲比較厚啊，或者係大黃啊，同埋佢哋好多咧都會有一啲腸胃反應，譬如話佢容易係消化得唔好啊，或者會有肚屙泄瀉啊，大便唔暢通啊，呢一啲嘅現象都會。咁一有腸胃反應嘅症狀咧，中醫角度咧都係同個濕有關。咁、如果個濕喺個身體唔走，咁佢個邪氣又難康復。咁、但係因為呢個病邪就係兼住個濕嚟，咁所以咧喺一啲我哋好似南方呢啲地方都係濕嘅位置咧，咁佢都係會反反覆覆比較多。 所謂就叫前面啦，冇錯，一路都唔肯走啊， 成日都係咁樣。 咁、 當然我哋希望啦，即係快啲大家即係都有打個針啊，或者佢病咗之後，佢真係身體可以製造到啲抗體啦。咁、我哋又即係一次又一次再深入認識多啲呢個疾病，咁、我哋咧都會叻啲去識得去避去防咯。 嗱、其實頭先咧，取材有講咗有好多嘅，就可能係我哋會做一啲快測，會發覺嘅就係自己係一線啦。咁、大家都會好開心啊，一線女星啊咁樣係嘛？係啊，乜二線嘅話又會升翻上一線啦。咁、都係即係有機會叫唔好彩，你中咗嘅就係新冠病毒嘅時候嘅就你應該相應有啲乜嘢嘅手段。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覺得咧，有好多好似我哋咁樣touch 咗先啦吓，我都好叻噶，都到今时今日讲系冇试过系染上嘅。咁其实中医好多时候咧都系希望嘅就系治未病，即系我哋喺未病嘅时候就可以预防嘅。有啲乜嘢我可以就系做呢个预防性嘅一啲功夫或者工作？ 嗱，当然就要从我哋嘅生活饮食习惯开始嘅。咁、如果系啦，即系如果有啲人 湿会唔会有关啊？ 湿我哋有阵时系避唔到，即系天气我哋住嘅地方，我哋都系沿海地带，所以湿气一定重噶啦。但系点样令到个身体又唔好咁多湿咧？咁我哋都要适量地做一啲运动啦。咁、等到个身体嗰、那个气感强啲啦。我哋食嘢又唔好食咁多生冷寒凉啦，又唔好食咁多浓重口味啦。咁 我哋香港人多数食呢啲 系，即系嗱，我哋要识得点样去拣一啲清啲嘅。咁啊，等个身体里边个伏魔打咧就唔好咁杂乱啦。我哋又唔好太过挨夜夜瞓嘅。咁如果唔系个身体咧，又好似好难回气。同埋成日都有消耗咯，咁、第三咧就又唔好话太过度担忧呢一个疫情嘅、因为好多人咧就睇电视讲啊今日有几多个确诊，有即系呢一啲嘅问题而长时期间缠绕住喺我哋嘅精神状态咧，其实都冇帮助到我哋可以预防个病情嘅，咁所以我哋睇落去，如果你自己个消化能力系弱，或者我睇见我心情好焦虑，好抑郁，反而咧就更加容易影响到我哋嗰个人咧，容易会病。咁、但系当一个人咧有啲反应嘅时候咧，你就即系尽快要揾方法去舒缓啦。嗱、我哋因为听好多病人咧都系。佢有症狀，但係驗出嚟佢係冇兩條線，咁佢就會掉以輕心嘅。其實任何有一啲感覺嘅症狀咧，我哋都要即刻去處理佢。譬如話，我覺得個人咧好似有啲尖寒尖凍，咁我哋就要著衫啦，我哋就要食翻夠，唔好話即係我減緊肥，咁、我食咗好多菜，我好少食肉，我飯都唔食。咁就唔得㗎啦，你就好容易會病。你冇事冇幹就冇事嘛。你有啲反應嘅，你就要我寧願減少兩日，我起碼而家弱嘅，我就食翻多少少先。咁第二啦，咁你知道自己虛就唔好喺啲冷氣地帶成日都吹風啦。你有少少好似啲喉嚨痛嘅症狀咧，你一定要戒一口先，唔好食煎炒嘢，唔好燒烤，唔好打邊爐。但係咧，你可以用啲鹽水朗下口啊！你又覺得喉嚨好乾涸喎，咁乾涸又有問題喎，乾涸咧佢會過敏，過敏又會咳，咳又會容易整損喉嚨。咁嘅時候，一間又會有 連鎖反應， 冇錯，佢又會有機會因為咁咧，就令到嗰個咽喉有傷口，咁你啲菌咪更加易入咯。咁所以你又要飲翻啲，譬如話蜜糖水啊，飲下啲雪梨水啊，咁呢啲咧都係可以有一種養潤住個身體狀態。要自己多留心自己嘅身体嘅感觉。大便如果去唔通嘅一两日嘅，咁你就即系困住好多污糟嘢噶啦，咁你就 要找辦法啊，怎樣去搓下個肚又好、啊、或者呢、啊、做少少、運動、令到那個腸的蠕動增強動、我們又吃多兩條菜或者吃一些生果有助幫助它排泄的、這些方法呢都是令到我們自己一路檢測著自己的身體是不是一個 fit 的狀態、若然真係有一啲傷風感冒嘅症狀，咁、就唔好你話我睇開中醫定西醫，你都一定要去揾醫生去跟進，有藥食住先。就算而家講緊中咗新冠嘅病人，用嘅中藥或者西藥，大多數都係好似我哋平時用喺一般傷風感冒會用到嘅藥， 哦，都 係去對應住去驅中醫就係要發散要驅邪，爭在你用個。個病邪如果係而家好多病人佢哋本身都打齊針，咁佢哋已經唔會有咁容易有重症嗰個方向，同埋佢哋個個都有檢測嘅條件可以好早得知，咁、其實佢唔需要用到一啲好強力嘅咩嘢寒涼嘅藥，可能用一啲比較輕嘅温和嘅，一開始就去用呢啲嘅成藥又好啦，佢、都已經可以將佢個身體個狀況咧係減低咗嗰種不適。 徐 Sir， 若果係咁嘅話，如果真係中過嘅，佢、哋又可以喺呢段時間啊，應該係要點樣去調理自己或者係照顧自己咧、可唔可以都講下？ 嗱，如果已經係康復嘅、中過嘅，我哋都有遇過有啲病人中完再中，咁、但係咧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可能真係工作忙、休息得唔夠，同埋平時咧真冇刻意去。去注意嗰个饮食巩固。如果喺中医角度咧，新冠要强壮就一定要肺个肺要旺， 个肺要旺 系啦，那个抵抗力就会够强，个肺就冇咁容易受到邪气侵袭。但系个肺要够强咧，就一定要个脾胃要好，所以吸收胃口一定要好。所以首先咧就一定要戒口先。啊！即係你唔想再中，你就生冷凍就盡量要避，因為你一食生冷凍嘢就減弱咗嗰個肺同埋個咽喉氣管嘅功能，因為凍嘅嘢就會令到啲血管收縮，嗰個氣血行得唔好。咁第二樣嘢啦，就要即係多食一啲有健脾開胃嘅嘢，譬如話我哋煲下啲粟米湯啊，食飯我哋就即係唔好話驚咗食飯會肥啊，咁我哋少量都係要食嘅，魚肉菜要均衡。第三啦，即係話你想個人個肺氣旺啲。多啲咧就用一啲生活用一啲藥油，就喺個心口度咧就多啲係擦下佢。 嚇、真係㗎？ 有幫助㗎、因為你擦完之後啲氣血充旺咗。 我係擦前面定係擦後邊啊？ 自己就容易擦前邊，咁啊背脊咧你就可以用一把薄薄地嘅間尺。咁啊，即係如果冇其他按摩工具嘛，咁你咧就自己揸住把間尺就拍一拍打個背部、我哋兩邊個肌肉嘅位置，即係我哋個豎脊肌喺個脊骨两旁的肌肉的位置，咁拍打下咧就去唔需要好大力嘅，着住衫都冇问题。咁打落去嘅时候咧，你觉得好似有少少刺激感啦，又唔会话好痛啦。咁拍完之后嗰度可能有少少微红啦，咁呢个咧就可以令到佢个气血运行提升。咁呢个原理咧就系想令到我哋个肺，我哋嗰个抵抗力。功能升起上嚟，咁、我哋就冇咁容易再中咯。 哦，幾好喎、 呢個搞間尺好喎、我同你就互打。 好啊，我打你先啦。 冇問題，唔係啊，呢、這個真係好方法。 呢個真係好好。嗱，頭先我哋有提到嘅就係話咧，有時我哋要朗下口啦，我哋要戒口啦，同埋嘅就係話頭先嗰個就係間尺嘅拍打法啦。有冇啲可能茶療啊，又或者有啲湯水啊咁樣？喺呢段時間咧，喺新冠嘅疫情期間嘅話，大家都可以嘅，就係、建議可以煲嚟飲下㗎。 如果我嚟以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嘅咧，咁我哋中医咧就有一条药方，个方名咧就叫做玉屏风散，其实都系好出名嘅。玉屏风嘅意思咧，即系话佢好似我哋一个人个皮肤、本来就系一个接触外界环境嘅一个屏障。咁、如果我想增强我呢个皮肤对于对抗外邪功能嘅，咁我哋咧就可以用呢一条方咧去补肺健脾。咁、有疏风，有帮助预防一啲敏感症啊，或者容易伤风感冒嘅。咁呢条方里边咧就得三只中药材嘅啫。咁佢咧就一只就系我哋好出名嘅叫做黄芪、即系北芪啦，黄芪。 黄芪。 咁、如果我哋份量咧可以用三钱， 黄芪三钱。 第二只咧就系防风， 防风 系啦，防风咧又系三钱。第三只咧就系白术，白术又系三钱。咁呢三只药材咧就净系得呢三味嘢嘅啫。咁如果当啦，啱啱讲嘅份量每样三钱，咁我哋系一人份量。咁我哋可以用咧就系三碗水煲埋一碗，大半碗，即系。我哋叫做八分啦，咁一般啦，大火水滾後收翻個中慢火，煲得可能20分鐘左右，咁佢就應該可以收到咁上下啦。火又唔需要太細嘅，太細咧又滾唔出。咁呢一個茶水個主要作用咧，就係增強我哋嗰個正氣，係啦，可以增強我哋嗰個皮膚嘅功能。咁即係話對於一個容易感冒啊，或者我想減少發生呢個現象咧，係可以嘅。 係咩體質都可以嘅。 任何人。任何年齡 孕婦你得唔得？ 任係啦，咩體質基本上都可以嘅，特別係有冇食緊西藥啊，有冇啲咩嚴重嘅病症，大致都係可以用得嘅， 即係安全嘅。 大致都係安全，就只有一種情況嘅係咩呢？如果你真係要食緊好多種唔同嘅西藥，咁你又有啲擔憂嘅，咁我建議你都係問咗醫師先，咁就會好啲嘅。 明 白， 係啦，咁樣會好啲。 好啦，咁今日我哋真係學咗好多嘢，亦都要再次多謝曬徐 Sir， 亦希望大家咧就係最緊要身體健康，下個禮拜再見， 拜 拜。 自闭雾是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过你痴话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吗？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does。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我，继续 Do Re Mi。区，佢又提到上合组织树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典範，成為歐亞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建設性力量。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習近平今次訪問是中方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的一次最重要元首外交活動，充分體現中方對上海合作組織和中哈中烏關係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表示，總統普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會面時， 將詳細討論烏克蘭局勢。天氣方面，受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影響，華南沿岸普遍晴朗。正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颱風梅花已經增強為強颱風。正十二點，梅花集結在溫州東北偏東大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東海並移向華東沿岸。同時，熱帶風暴南馬都集結在硫磺島西南偏南大約280公里，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天晴，下午酷熱非常乾燥，稍後有煙霞，吹輕微至和緩北至西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乾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3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8823點，跌503點，成交金額515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230點，跌3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745點，跌178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00蚊跌4.8，藥明生物51.3跌2.1，盈富基金19.45跌0.2，恒生中國企業66.28跌0.8，阿里巴巴87.05跌4.15，京東集團224.2跌9.2，中海油10.14升2.2，美團係173.4跌4.4，友邦保險71.5跌2蚊，比亚迪股份218.8跌咗9.2。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5，英磅9.032，瑞士法郎8.163，澳元5.28，加元5.96，新西蘭元4.707，歐元係7.8409。每百日元對港元5.435。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8.734。日經平均指數報27904點，跌710點。港金報15920蚊，跌2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0.83美元，賣出1701.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中坏车嘅，高士威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黄仁书院对出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啊，铜锣湾嘅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黄仁书院对出快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有交通意外，咁龍尾就喺新墟對出。喺九龍區七鹹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七鹹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一帶都係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先講東區海底隧道啦。咁較早前咧，九龍去翻港島方向，近住啟田道，由於係有工程進行啦，咁而家仍然係比較車多噶。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去港島方向啦，近住啟田道有工程進行，咁而家一帶都係車多。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馬會大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维港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嗱，朋友，乜嘢叫做波咧？波有好多种，你听住啦。 啊，永光大哥，不如今次集中揾一种波啊！ 讲紧嘅系艺术体操用嘅波，同埋另外四种器械： 圈、绳、棒同丝带啊！ 电视节目《老中青当自强》主持人老友记尹光， 人到中年邓兆尊， 同长期只得八十磅嘅八十后郭汉柱。 今集几代同堂，揾艺术体操变强壮。 星期六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谢文扬成为护理员之前的建工经历真的很惊人啊！ 揾工的时候撞了很多次板，面试了44次，不同行业不同工种，未遇到展翅清健计划时候，就好像盲头乌蝇，你喺迷惘嘅，你唔知道你自己应该做咩，乜都想试啊！ 想知文扬点解因为患病的嫲嫲而希望成为护理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至5点，三五成群同你一齐展翅追梦。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过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姜浩文咧，亦都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好多时都会出，即系喺我哋嘅节目播出啦，即系讲下佢自己对于快活人嘅定义啦，咁样用少时候想讲最近咧，佢喺《古天乐睇戏》里边咧，佢个 making of 啊，讲佢净系个造型咧，即系每日净系扎佢嗰条辫咧，即系佢系一个好多辫子嘅，即系梳咗好多辫嘅一个好粗犷型嘅战士啦，咁样净系梳个头都梳咗好耐啊，咁我相信对于一个演员嚟讲咧，呢个都系一种磨练嚟，因为你未开始拍啫，你净系。化妆的过程都已经化了好耐，咁啊，亦都系一个相信大家睇戏唔觉嘅，但系如果演出嘅或者要做喺幕后就知道啦，用咗好多时间，净系打做个样啫 吓。好，好多时候我哋化妆嘅时候咧，喊咗上身啊， 上身 系啦， 上身咧 叫上身。 哦、okay, okay, 当你喺度慢慢个人由你自己变成嘅就是、角色里面嘅自己嘅话咧，就叫上身。 系啊， 系啊，咁你就会着咗嗰件衫、你化咗嗰个妆，你就会做咗角色里面嗰、那个。人跟住你就可以去演出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手到拿咯。 所以我亦都明白佢所讲嘅就系话，当你导演嗌 cut 嗰下个满足感，你谂下嗰阵拍之前嗰、那个筹备到化妆吓，到然之后真系嚟啦，拍完满意呢 cut OK， 哇，几开心！好啦，呢个时间我哋马上进入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走前，系啊！ 嗱，呢个系矛盾，我要降我嗰度危唔跌，当然降物计嘅吓。 因为我突然间，我因为听咗阿姜浩文先生嗰个谂翻佢个访问，有感而发，系啊，唔好意思， 唔见忧。 有冇饮水啊，家婆？ 啊，靓太咯，阿剑走前听到而啊， 今日 问孝危嘛？ 系啊， 咩 危？我话今朝早我听到你问候我啊嘛， 解 啲啊，咁样讲，问孝危嘛？ 我而家啲语气系咪好好啊？ 老都汤啊！ 我啲灯叶咩渐闪， 你唔使心夹啲， 你唔单止有语气啊，仲有潮气添，仲有少。系咪好好 咧？攞尾嘅天人間，我覺得我對危孝啲雞，知唔知我講咩啊？我話點解突然之間要覺得對我好啲嘅？ 洗心革面啊嘛！ 射閃革咩？ 射閃革咩？ 射閃革咩？ 係啊，重新做人啊嘛！ 攞尾計嘅，要唔阿媽兒咩？ 因為我禮拜一。就感受到嗰种痛苦啊！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系啦， 明白？ 玩下啫， 坐稳张凳啊，李伯伯， 呢句说话系咪又系诅咒嚟噶？ 唔系啊， 下一句嘅就小心你跌倒啊，咁样。 系咩叫坐稳张凳啊？你咁啊？ 因为张凳有碌噶嘛。 好啦，嗱咁啊，其实今日客家婆咧想同大家教嘅嘢咧，以前咧都或多或少啊都会有讲过嘅，咁、但系过咗中秋之后咧，而讲嗰只检验仲少只字嚣咧，都会好热咯， 系啊，超热啊，完全都唔似中秋啊， 系 啊， 冇 少少秋都冇，秋天嘅感觉走咗突然间，同埋呢几日唔单止热啊，你讲唔得客家婆，好灰啊，即系好多灰尘嘅感觉。嗰啲沉淀啊， 系啊，嗰啲叫烟霞，一阵间我会教到噶啦， 好烟霞， 系啦，好烟霞， 好有烟霞。 好啦，咁除咗有烟霞字嚣嘅话咧，我哋又会发觉嘅就系啲天气咧，就真系非常唔似呢个中秋节。 系啊， 咁啊，但系以前咧，我哋嘅中秋节嘅话咧，你会觉得有啲乜嘢感觉啊？ 朝头早好凉。 系 好干，个天色个颜色我唔知点解会变咗。 冇错啊，你有冇学过噶？ 晚 有冇学过画画噶？ 我有啊，我水墨画。系啊，特别系晏昼傍晚五六点咧，个天太阳系完全 同学你有学过水墨画？ 水墨画，系啊。 你有冇学人体摄影水墨画？ 咩叫人体？ 咩叫人体摄影水墨画？你试下讲下小张张乱咁噏嘢。 人体摄影水墨画， 你觉得 有人体摄影水墨画嘅咩？ 你 系边度学啊？你 吹啊！ 我觉得人体摄影系一个艺术，加埋水墨画都系艺术。 你 冇嬲咩？ 你学水墨画系咪以为有人体素描啊？点不知原来上错堂啊！水墨画好似好少画呢啲嘢。 老师话你啊，系咪以为识人都有人体啊？你应佢 听到， 你又唔应？ 因为如果你系铅笔素描咧，你一定要画人体噶， 佢 素描噶。 老师又唔好有即系任何嘅想法，因为咧嗰啲人体嘅绘画好正经噶， 梗系 好正经。 但系好难揾噶，你知唔知啊？ 我 唔会参与 你哋嘅讨论。 哦，系啊，因为你唔识啊嘛。 因为你哋污秽。 啱啱先话呢样嘢好正经，你又话我做咩话污秽？ 你哋嘅思想污秽。 当然唔系啦，人哋一个专业嘅模特儿先会做到呢啲噶。 冇错啦， 我就系叫你坐喺度唔喐啫，唔好讲系有冇人。你坐喺度唔喐几个，有时仲嗰啲托头啊，又要扭命，好难。 好啦，咁我哋讲到嘅就係话，即係点解秋天呢会俾你有一种就係好特别嘅感觉啦。其实啲光线呢係长啲嘅。 係呀。 啲光线嗰个係长啲，所以你会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係同夏天呢嗰啲好橙眼啊。係呀，好 bright 啊，嗰啲咁样嘅呢係完全唔同㗎。 同埋呢，如果晒太阳嘅人就知道啦，你会发觉呢，如果你夏天嘅时候呢，譬如晒到几多点仲有阳光，但而家咧好快个太阳已经又转咗方向， 冇错， 咁快已经冇得晒啦，即系咁样去转咗位。 咁啊，而家又日长夜短啦，吓，即系日短夜长啦。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同你解释你头先点解讲嘅就系话，点解突然之间 夏天晒咧，你晒一阵已经好顶唔顺啦，因为咧好赤热啊，系咪赤热啊？ 系啊，你顶唔顺嘅，你一定要 唔得 嘅行走啊， 或者温水淋一淋自己。但系而家 OK 啦，因为咧佢个阳光晒落嚟咧，你感觉嗰个热度冇咁犀利。 嗱，好似你煲嘢咁样系咪？即系如果你讲紧你夏天嘅话，系似你开大火煲嘢，咁就会辣嘅。但系如果你系秋天嘅话，其实你就系用呢个慢火去炆嘢， 冇错， 就系用呢个五同辣。 可以入正题未啊，老师？我想学客家话， 唔系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咁噶。 讲咗20分钟， 因为点解咧？我今日要讲嘅呢样嘢咧，就系同呢个中秋节之后有关嘅天气报告里面会出现嘅嘢啦。 成日觉得你好似半男半女咁样， 唔系佢系咁样。 我成日觉得你今日好似好女鬼上身咁样嘅。 系啊， 我就用 呢 啲方法嚟对付你。 对咩付啫？我哋冇所谓。 我哋觉得冇嘢啊。 你咪继续咯。 系啊，我真系觉得。你做唔到自己，我觉得你好辛苦啫嘛。 其实呢个就系我自己。 老师今日佢系炫耀啊，做咗炫耀学生啊，系咪叫炫耀啊？ 呢啲嘢我唔会教嘅，你由佢啦。 嘉华， 好啦，嗱，今日同大家要讲讲有关呢个就系呢啲头先嘅嘢咧，就 系 同我哋今日嘅呢一个睇台有关嘅。 咩睇台啊？ 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呢一个 topic 啊，有关嘅咧 就 系 TLE 啊。 我问佢，我问你咩人妖？ 好啦，咁就係呢个中秋之后嘅天气报告。大家有冇留意呢？有好多嘢係唔同咗嘅。即係例如我哋今日所睇一睇啦，就係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咁就係要干燥啦，有烟霞啦。係嘛？如果係夏天嘅話咧，我哋就唔會講呢啲嘢嘅咯，我未必會有煙霞喎。所以咧，就今日咧就住我哋呢一個中秋之後咧，有啲乜嘢唔同咗啦？ 好啊， 係啦，咁可能嘅就係會多咗嘅，就係會同大家會有一啲温度上面嘅形容詞啦。好啦，考考兩位，好凍點講啊？ 好凍， 唔係。 好冷，好冷， 好冷， 好冷， 系啦，好冷。第一个就要教大家嘅就系好冷， 好冷， 系啦。有时你间唔中你会发觉，哎呀，有阵风吹出嚟嘅啫，啊，好冷，我着到 cancer， 呢个叫好冻， 系啦，就好冻啦，系啦，好冻啦，着得件衫 噶嘛， 唔讲冻嘅。好冻，就讲好冷。好啦，咁如果有时嘅话，即系好似今日咁，哇，搞错啊，仲34度，咁你会话乜嘢啊？ 天好热， 好热系咪？系啦，好热， 好热 系啦，好热啦，好冷，好热系咪？ 系 好啦，咁啊仲有喎，咁啊今日我哋再睇一睇嘅话咧，就得呢一个嘅呢个湿度同埋去到嗰只得43嘅啫，咁我哋会话而家天气。 好 干，好干，系啦，好干咯。我盐多啲水啦， 盐多啲水， 或者我搽东西啦， 搽东西， 即系话要搽嘢，系啊，搽啲 cream 啊，咁样去保湿啦吓。好啦，好干之外嘅话，其实有时咧，咁啊，譬如头先听我中医咧，都会讲嘅就系，我哋系喺呢一个南方嘅地方，但系有时咧，你就话，虽然就话即系好似好干咁样，所以我哋大家就要保湿啦。咁如果要讲话要好湿，客家话点讲咧？ 好涉， 好涉 涉 系啦，好涉 涉 咁啊，已经有四个唔同嘅就系教大家咯，好冷、好热、好干同好涉。嗱，仲有啦，就系、是有时我哋会发觉晏昼翻去嘅时候咧，唔单止话会觉得好干、好热，仲会觉得嘅就系好咩？好翳或者系好焗啦。 好 焗嘅话，咁你又点讲啊？ 热焗， 好焗。 你今日做咩好似冇乜力咁样嘅？ 我唔系啊， 佢要温文尔雅啊。 哦，所以冇之前嗰啲咩咁嗰啲系嘛？校谷， 校谷， 系啦，校谷， 校谷， 系啦。你就觉得你个天气咧就好焗啦，好翳热啦，好辛苦啦。嗱，仲有嘅，而家有时你出去，所以咧就即系虽然你话即系秋天之后嘅话咧，啲太阳就冇咁夸张，但系有时你间唔中都会觉得哇，都几晒嘅，咁好晒，你又点讲啊？ 好晒， 好晒， 差唔多，好晒。 后晒 系啦，喺热条后晒， 日头 系啦， 热条 系啦，热条即系话个太阳，我哋就会讲热条后晒。 我乡下都讲日头噶， 都系讲日头啊。嗯，后晒后脚， 广东话都系讲日头噶， 太阳 日头太阳。日头你系讲即系朝头早 daytime， 你叫做日头啊嘛。 即系你讲太阳就讲日头。 系啦，热条 你系咪真系明啊？呢位同学， 其实唔明噶，我望到你我都明嘅，你半男半女咯，其实。 你咁样似有啲争啲咁样，唔知点解，我都系中意你火气劲啲。 好啊， 好啊，好晒之后咧，我哋去到咧就第七个啦噃吓。咁啊，有时嘅话咧，我哋会去翻一啲同呢个天气会有关嘅嘢啦。嗱，而家咁干嘅话咧。有时干到去到一个地步，我哋又想佢落雨， 落水 系点样啊？ 落水？ 如果我好大雨咧， 落大水， 后太水， 后太水， 哇！竟然落后太水啊！而要冒大沼， 大沼即系遮啊？ 系啦，大渣。 大罩， 你头先个大罩， 系 大 罩 有两个 罩， 系咯，咁你讲紧嘅就大遮，系啊， 边两个啊？ 后梯 就系上面同下边嘅罩咯。 口罩。 系啦，冇错、嗯。好啦，咁啊就孝悌岁。 我先 讲 个大咩话？遮啊， 大大炸 炸 炸，唔系 罩啊！ 佢听到就系罩。 我听错，有咩问题啊，同学？ 梗系冇问题啦，你中意点都得啦，阿姐姐。 系，今日阴气好盛哦， 邪 风 邪 风 邪风邪风 上 头， 潮湿。 就是系啦，即系潮湿啦吓。好啦，咁啊就系孝悌岁。好啦，另外有时嘅话，你落雨咧、嗯，最惊我就最惊一样嘢嘅就系行雷啦。行雷咧喺客家嚟讲嘅话，你知打雷， 打雷 就唔系讲行雷嘅，就 打雷 啦。 雷， 嗯，打雷同闪听， 雷公 闪听啊， 系啦，打雷，或者雷公都得，系打雷公都得 吓。 嗱，跟住我哋要教嘅呢一样嘢咧，喺香港啊真系好少会见到嘅。咁、嗯、但系问题系，即系冻嘅地方嘅话，当然就会有啦，就系、是、落雪啦，落石。 哇！落石 系啦，但系落石咧都好浪漫咯、啊，哦， 嗯， 落雪就好浪漫、啊 哦。我想问下客家人咧，其实都冇去北方噶，咁佢哋点会讲落石呢个字咧？ 冇，我只不过系因为凑够数， 一定要去落，一定要见过落雪先得嘅。 系啊， 你去过地狱未啊？咁你先讲地狱， 闹得好， 搏我。 你无端端中箭，佢唔出声，你都中箭。 我俾佢个粗口蛇中咗。 系啊，我知啊。今日冇嚟神气。好，最后尾一个啦，唔好嘥时间啦吓。咁啊，就系有我哋今日咧喺个天气报告里面咧，咪预测都有嘅，就系烟霞、 烟霞， 系啦，烟霞。好啦，我哋即刻嚟十个喺中秋之后嘅一啲天气报告，大家想学嘅嘢嘅。第一个好冻， 好冷， 好热，好干， 好 湿， 好 焗， 好 晒，好大雪，打雷 落石，烟霞。 一阵间翻嚟打激战嘅 ，Kiki 站嘅。 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雨平凡公路。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 假婆来了，好啦，天杰拆音，原来来了喎， 拆音拆音拆 音，好，试下呢个啦， 啷啷， 咩啊？棉女针啊， 系棉女针， 好，棉女针，客家点讲啊？ 棉女针， 由得你，跟住你咧， 当啷啷啦，而家咪啷啷， 我哋啷啷啊嘛， 啷啷啊，系啊， 客家话点讲啊？ 棉女针系嘛？ 啷啷，客家话点讲啊？ 佢呢个唔系客家话嚟噶， 我知， 一个系嗰个吓，啷啷啦，咪就系， 客家都系叫啷 啷啊，系啊， 啷啷嘅吓，嗰啲声嚟，咁啊叮叮叮叮就系叮叮。 你而家好似湿水泡咗，唔知同你讲嘢。第一题，童谣乜乜乜就水浸 啦，落太岁。 第二题，几时 你唔够女仔、啊？头先唔够斯文、啊。 几时你要开暖气、啊？ 棉女针， 棉女针， 落石。 几时要开暖 气？好冻， 其实都啱，好冻都可以嘅，两、嗯、条都可以啊。好啦，第三题，做多阴质事嘅人要小心乜嘢啊？浪 打雷， 我叫浪浪啊。 打雷啊！ 打雷系啱嘅。好啦，第四题，乜嘢时候我哋要擦太阳入面女针？ 老师佢摆到明佢系乱叫廿四， 姣晒， 佢系你未讲到第二个字，佢惊讶。 我醒咯， 我而家抗，我而家抗议，我抗议佢咁样 做乜嘢啊？ 继续醒唔得啦！浪浪浪， 佢浪咗啦！ 浪雨不怕乜嘢啊？跟住咩也不怕？ 你点会仲讲嘅老师？ 你都好啫。系啊，你喺星际酒店嘅浪浪石系啱嘅。第六题，乜嘢时候我哋要开冷气啊？面女针， 烤嘢， 烤嘢。形容啊，冇钱用我哋用连棉女针，荷包好咩？好干系啦，乜嘢嘅时候我哋要开抽水机啊？系 咽下，喉干，喉湿，喉干，喉拉，喉落血，打血打气，喉胎碎，我讲晒点啊？ 我棉女针吉死你！你 我全部 讲 晒 啊！你等你冇防备，我就吉你 啊！系啊，人妖歌舞团等紧你，你快去啦！你唔好喺度啊！嘥时间啦， 原来针， 好啦，得啦，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大和港大的研究發現，不論接種三劑復必泰或科興疫苗，對 Omicron 變異病毒株 BA.4 或5產生的抗體水平都大減。團隊成員之一的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表示，研究反映 BA.4 或5的免疫逃逸能力較強，但現實數據反映，不論哪一款疫苗都有效減低重症和死亡率，而接種疫苗後再感染新冠病毒帶來的混合免疫起到一定的抗體水平，這是另一個誘因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研究又顯示，接種疫苗後再感染 BA.2 的人士產生出的抗體水平是各研究組別中最高，對比沒有打針而感染 BA.2 的人士所產生的抗體水平高超過兩倍。擁有十幾間分店的西餅店 Crostini 宣布全線結業，門市營業到昨日。公司的社交網站貼出告示，並對所有顧客和員工致歉，聲明指出疫情下百業蕭條，不少行業大受影響，自2020年開始經營環境十分惡劣，對於未能力挽狂瀾感到可惜，只能無奈作出一個非常沉重和失望的決定。有市民在貼文留言批評公司通知期太短，有人關注已經訂購了蛋糕和購買禮券如何跟進。民主派初選案其中一名被告吳正亨日前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並要求解除保釋程序報到限制，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押後到今日作出裁決，一並拒絕吳正亨的保釋申請和解除保釋程序報到限制的申請。梅花再度增強為強颱風，並繼續靠近浙江沿岸，內地中央氣象台將颱風預警上調至紅色，是今年首次發布最高級別的颱風預警。預料梅花挨晚前後在浙江三門到舟山一帶沿海登陸，之後穿過杭州灣，今晚在浙江嘉興到上海浦東一帶沿海再次登陸，浙江省將防颱風響應提升至一級，嘉興和肇慶今日停課，上海市啟動防汛防颱三級響應。氣象部門說，適逢天文大潮，出現風暴潮的可能性較大，受風暴影響，上海浦東機場和虹橋機場今日有超過一半航班受影響，長三角鐵路預計今日有超過380班列車停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酷熱非常乾燥，稍後有煙霞，吹輕微至和緩北至西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乾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4度，相對濕度3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半晚鬆綁，要應對外界 but I can't go on， 飛到天卻自覺孤獨、no、世界有我細過一排腦，日日夜夜每一秒鐘冇得放空 people coming go， 太多氣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 每一句都會諗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靠爭扎緊努力捕捉足对话，维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自然 被动爱向死罪， 假装假装得到 渐渐自觉疑虑， 很麻烦 入夜未想闭目， 很麻烦 现实仍需继续，再未入视线，包装摆出表面，事实活着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惯了遮掩， 寂寞再没人烟。 Messages coming, see go off and on. It's part of race, it's part of us. Our grams are facing a good drama. Home chain, I'm not switching, we're crossing our homes. It's a real girl, feel good, she's in the long future bar. I'll see I go. Kids in the more forever grinding, we're doing this bar. Low leg bow, joke, do you want? Way with Jack, but time on. You young Jun Fong Fat, be hard, go down. You see, go to go down. Be the one who see Jack.In this again,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真的氣掙扎一瞬間。On my grind, on my grind, keep grinding. In this again,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每個先生也都跳殺。做個最後 me time, 想 stay home alone, 就給我 free time, so I rather booze upon my own. Real friends 無比多應該 keep up or just stay. My zone 變身來向繼續 try to change, but my mind's telling me don't, don't. 人间包青天之夜审卜行蓝蓝蓝 蓝风有过包青天，铁面无私烟囱间，相国豪杰来相助，黄巢和马汉在身三千书，神情如烟，彻底书是条好汉。穿山书，铁臂神穿，翻江书，身手不凡。青毛书，一身是胆。这武术一介金兰，旗下武艺流传在民间。 咱神祖打六通拳。好过食香蕉船，我擦！ 早安啊，包大人。 哇！啊，张龙，你琴晚做贼人啊？何以污眉合睡冇嚟神气噶？吓、啊？ 非也非也，大人。皆因自从包大人嚟到本城。所有鼠窃狗偷都销声匿迹，民众都安居乐业、嗯，市面一片欣欣向荣之面貌呀！ 冇、嗯、错冇错，村内本府明镜高悬，佢哋叫我做 Mira， 所以真是本城。但系何以你又污眉瞌睡咁样呢？ 哎呀，大人你有所不知啦。正因为市面太清廉，就令到本人太清闲。 咁又点啊？ 之所以昨夜我就同三五知己打马吊，打到 混账，太混账！ 系啊，大人，小人知错，以后都唔敢噶啦、 欸。我唔系叫你唔好再打马吊，本官意思系，你既然咁开心打马吊，点解唔遇埋我呢？ 大人，原来你都咁难到啊！唔系，都咁好迟到嘅。唉，小人知错，小人即刻去约脚啊！ 喂，你听下出边有人打紧个大鼓啊！ 伸冤啊，大老爷，伸冤啊！ 张龙，唔好约人打马吊住，边个咁大胆再外击鼓？你同我带佢上嚟吓、啊，阻住本官打牌，先打三十大板， 全击古人，全击古人。 得啦得啦得你，成个衙门得你一条友，唔使嗌嚟嗌去啦。系啊，你嗱嗱声带佢上嚟啦，嗌咩啫？ 跟我入嚟行啦， 升堂。欸突然间有咁多人嘅。头先有明一个人，而家嚟六七个人嘅， 有回音啊，大人啊。 咁啊系，下跪范夫人，乜嘢事击鼓？如果你冇理由乱咁击鼓，知唔知道你该当何罪啊？ 包大人， 范夫人，你讲啦。 少女自以夫君遭人谋杀、啊，我正好嚟到呢一度，请包大人查个水落石出啦。 真有此事？ 系、啊、 好。你可唔可以减少嗰啲嗰啲声？ 我都系挨咗两下啫、哦。 因为我一听你啲声，我要谂翻我琴晚睇嗰套戏。 事情系咁噶。 好，马上将件事话俾本官知、 啊。 好啦。 哎呀，八月十五是中秋，饮；八月十六是中秋翌日，饮。同我饮，八月十，诶、 啊，就、欸、我知道，你就算想讲再讲落去嘅话，其实就系中秋翌日嘅假期啊嘛，咪相公你小心啊，你又饮咁多酒、嗯，你小心啊！ 娘子，你唔好多管闲事，攞酒俾我。 啊，相公，你好耐都冇攞银两俾我买啲柴米油盐酱醋茶啦，家中啊已经一贫如洗啦。 冇银两，咁你就去想办法啦，系要我怒气。 啊，相公，家中连半粒米都冇啦。 讲大话， 冇相公。 呢粒咩嚟噶？ 呢一粒，呢一粒系麦。相公，你中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我哋头先嘅家就嚟散噶啦。啊，再嚟个，我哋头家就嚟散噶啦。老爷，今日又嚟问我你最近忙啲乜？我都唔知点答佢。 娘子，你点会唔识答啊？你咪照样同我爹讲，我呢个不肖子中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咯。 啊，相公，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啦，佢都唔相信，我唔系咁嘅意思。 唔系咁嘅意思系咩意思啊？ 我 咩啊？等我打你两巴，睇你仲敢唔敢我？ 你 递块面埋嚟。卖啲啊！我只手唔够长啊！冇酒俾我饮，向我阿爹面前扫落啊！打醒你！ 唉，可怜可怜，真可怜啊！范夫人，嚟，匿埋嚟，抬起嗰个头俾本官睇下你丈夫到底打成你点啦！ 啊，范夫人不甘。 哎呀，大人叫你抬头你就抬头啦。 范夫人怕我的容貌会吓亲众人噃。 本官叫你俾我睇个样咋吓，你就俾我睇啦，唔使惊。 净系睇个样咋， 其他 嘢唔睇 啦。 遵命。 哇！淫妇，点解额头上边会刺咗？淫妇两个字呢？ 其实我是想叫相公似淫娃的，不娃少啲，冇咁痛，是相公 何解 上去的。 回大人，范夫人的伤口仍然仲渗紧血，你看下个斧子下面。 面嗰度一路系咁有血滴，似乎有感染嘅迹象。 系、啊，所以唔好立乱纹身就系咁解。 系滴落个眼度啦。 好啦，即刻传啊！嗰个单眼佬个医师同佢止止血啦。 传单眼佬， 范夫人放心。话俾本官知，点解会有咁样刺咗两个字喺额头？请你一五一十啊，话俾我听。放心，讲。 岂有此理！你个贱人，咁中意喺阿爹面前讲我坏话，刮死你，刮死你，刮死你，刮死你！ 你是敌。你识路？你听我讲埋呢句先至冚我啦！ 快啲讲啦，佢啊！ 唔好喺老爷面前讲你一句，唔好再打啦！ 我就唔信，除非你买酒俾我饮。 我身无分文，如何帮你买酒？你上公， 你冇钱，你额头嗰支钗啊！除咗落嚟俾我， 唔得噶，唔得噶！呢支钗系娘亲俾我嘅嫁妆，系佢唯一留俾我嘅遗物，我唔俾得你噶。 遗物咁咪啱咯，佢都过身啦，唔会问你攞翻噶啦。快啲除落嚟俾我， 唔得噶，相公，我求你唔好攞走我支钗。 我就唔信我攞唔到，攞你啊，攞你啊，攞你啊！ 唔好啊！ 喂喂喂，咩事啊？咩事咁嘈啊？哇！马夫人，马夫人，马夫人，你冇事啊嘛？开门咯、 啊！边个喺外面拍门？ 啊，住喺隔篱嘅公子。 你边位啊？ 啊，马夫人，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 你边位啊？ 呢位梗系马爷啦，我就系住喺隔篱嘅小文。 小文，你系小文？ 系。 你知唔知佢系个夫人啊？ 我知。 我睇你眉来眼去，肯定有警棍啊！哼，莫非呢就系贱人嘅小白脸？ 嗱，马爷，你可以侮辱我，但你不能慢慢，不能侮辱你夫人。知唔知啊？ 嚟得切，嚟得切。 你慢慢不能侮辱你夫人啊！ 小文，小文，你翻去先啦、 啊。小文，小文，见到咁亲热，肯定有矜贵。 冇啊，冇啊，相公，我冇做过不守妇道嘅事，佢有冇乱谂我就唔知啦。 嗱，马爷。我可能是有亂想，但是你都不可以含血噴人的，你打到馬夫人咁傷我報官的。 報官好啊，等我將你嚟醜事揭發，拉你哋浸豬人、啊、去啊，去報官啊！ 浸豬人是咩嚟噶？小文，你走先啊，小文。 好啦、 啊，我唔走啊，我唔可以掉低你唔理噶，我怕你有咩危險，我你睇下你佢打到你咁傷、 啊。咁嗰个浸猪人小文系咩人嚟啊？ 大人，佢就系隔篱屋啱啱新搬入嚟嘅。 呢把嚟嘅。 呢把，我同佢只不过系呢把嘅关系、嗯。只不过有一次，小女子冇饭食几日，晕倒喺佢嘅家门，佢咁啱见我就救醒咗我啦。佢做 CPR 好劲噶，小女子对呢一位公子绝无半点歪念，嗯、请老爷明鉴。 所以你丈夫就喺你额上刺咗呢个淫妇两个字系嘛？太过分，太过分，书又唔读，个淫字啊写错晒，唉，淫都唔识淫，真系抵佢 字啊！ 吓、 啊， 嗯，我都唔知个，可能系个忽字吧。淫忽淫忽，可能系咁上下啦吓，我都系估下估下。好，全马爷 系大人 咩啊？ 全马爷、嗯，但系大人 咩啊？ 你唔记得咗啦咩？呢位女子系嚟报官嘅，话佢个相公即系阿马爷已经被人谋杀，咁即系人已经死咗。点传咧？ 你讲嘢我咪快啲就够钟，人死咗就传唔到，咁传条尸上轮得啦啩？ 可以嘅，大人，我而家可以加快我嘅速度啊！咁问大人传条尸上嚟做乜嘢咧？ 传条尸上嚟，我要亲自审问佢，点解对糟糠之妻咁凶残，灭绝人性？我仲要审问佢，到底系边个落嘅毒手？ 哦，明白啦， 同我传马爷嗰条尸， 传马爷条尸， 大人。唔使传啦！ 点解？ 因为杀我相公嘅凶手就 系、是、系边个？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系、是、小女子。 吓！你系杀夫凶手？ 系 正系赵丽子， 因为解救 点啊？当日相公误会我同小文有染，盛怒之下用小刀喺我嘅额头上面刺上淫娃两字，唔系淫妇两字，然后仲要抢埋我之差。我为咗保存娘亲留俾我唯一嘅遗物，我同佢搏过，我同佢死啦！你俾翻我， 我唔俾你死开啊！ 死啦你！ 哎呀！ 死啦！就系咁啦。我就系咁样将我个丈夫杀死咗，请大人处置。 好狠毒啊！人嚟， 嗨大人， 收个粗口主角，推脱， 推脱。大人，你唔觉得呢件案疑点重重嘅咩？ 佢个样唔觉得咁狠毒。哎，不过琴晚沈执啊，我眼瞓。我走收咗监先，慢慢再谂，再揾个真凶出嚟。 真凶 嚟咗啦，就喺后边。 吓、啊，包大人伸冤啊！ 一睇你块面咁白，就知你系小白脸啦、 啊。我小人系小满，我想探下马夫人啫。 喂，话时话你只手做乜受咗伤？ 寻日破柴嘅时候唔小心整到。 破柴唔似啦，从实招来。如果唔系人嚟， 系大人 公刑事唔系大刑事后， 唔好公刑啊，小人招 错啫， 小人招啦，系咁嘅。嗰日我见到个马爷喺马夫人额上刺上淫妇两个字，小人就替马夫人感到不值，于是趁马爷出门准备买醉嘅时候，偷偷地跟出去，敲佢唔为意就攞支柴。 勾佢系嘛？ 系啊，嗰、啊那个字我唔识啊，就系、是、咁样整到只手啊。 好，人嚟。马爷尸体有咩发现？ 回大人，马爷身上果然系有刀伤，不过好奇怪啊！ 咩事咁奇怪？ 马爷嘅致命伤系佢头顶俾条柴打中，天灵盖而致命啊！ 咁你即刻捉住呢一个小文啦！原来真凶真系你，唉！ 古语有云：一人做事一人当啊！只怪我一时鲁莽，错手打咗落去，原来佢几十岁人老笋都未生埋，就咁就死咗。依家真系悔不当初咯！ 哎呀，马夫人，既然你明知自己唔系凶手，又何以嚟投案呢？ 嘉欣少女子对人生已经绝望，我知相公是小文错手所杀，但是我不想误了这一位青年的大好前途，所以咪嚟投案。点知包大人洞悉一切，真是天意。 大家讲到好像被鬼追咁，因为够重。所以天王恢恢，疏而不漏，大家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同埋要读好书，唔好个淫字同个娃字都唔识分。包青天，好啦，收工。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